俊龙、邓清明同埋张璐密切协同，喺凌晨12:16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出舱活动历时大约7小时。目前，费俊龙同埋张璐已经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航天员出舱活动期间完成咗梦天舱外扩展泵组安装等嘅任务，全过程顺利圆满。呢次系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之后，航天员首次出舱活动。根据计划，航天员乘组仲会开展多次嘅出舱活动。天气方面，一股较为潮湿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有薄雾，南部的水域能见度曾经降至2000米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薄雾和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潮湿有雾，星期日和星期一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74点，跌149点，总成交金额25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47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4蚊，跌1.6；美团149.5，跌4蚊；阿里巴巴106蚊，跌1.6；百度集团144.2，跌7.5；京东集团215蚊，系跌9.4；友邦保险87.9，升5仙；快手62蚊，跌3蚊；比亚迪股份244.4，跌5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04，瑞士法郎8.508，澳元5.445，加元5.834，新西兰元4.963，欧元8.427。每百日元对港元5.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5。日经平均指数报27,728点，系升144点。港金报17,44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79美元，卖出1,861.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马斯道桥底。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啦，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龙日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跟住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食嘢都系分散注意力嘅行为，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市民及装修业界都可以透过好好抖 App 妥善处理装修废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系 Made in Hong Kong 嘅阿土，我想写一封情信俾呢一个世界上最爱我嘅男人。喺我咩都唔识，成日做错事嘅时候咧，都会好包容我，好锡我。喺我好唔开心、好失落嘅时候，虽然你就唔会用一啲甜言蜜语咧嚟氹我，不过咧就会默默咁样守护喺我身边。多谢你啊，爸爸。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仍最爱，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 Sam 虚许冠杰，祝香港电台九十五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 年，联系香港。 问题，等我嚟。 大侠要命啊！ 咁好啦，就等我原谅你一次啦。 大侠，我想。 喂，你哋咁多要求，我啲大侠都好唔易做啊。 想知道点做一个大侠，就要听住今个星期日晚八点半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嘅《闲话武林》啦，大侠。 唔好叫我大侠住，等我听埋先至谂下做唔做大侠啦。 由出世开始，家中嘅长辈一直陪住你，呵护你。见证你成长中每个重要时刻。今日如果他们受到精神健康的困扰，我们可以主动关心他们，让他们感受家人的温暖关怀，亦可以和他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分享生活点滴，多些关心身边长者的精神健康，关怀长者身心，主动以爱同行。想知多些可以上 shallwetalk.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Giga 连诗雅四月出嫁，虽然忙于筹备婚礼，咁但系仍然推出全新作品《他不是你》。爱情观方面，佢话到无论大家一齐几耐，都唔好忘记感激对方为你所做嘅一切，千祈唔好变成理所当然。经常保鲜系能够保存爱情甜蜜嘅最好方法。填词杨希，作曲刘以升，编曲黄少铭。连诗雅《他不是你》。 往日记忆通通住起，最后我的他。谁狠心放弃成全我的你？我愿昨天都不记起，放下错开的那双手臂，别再勾起会唱当戏，但我偏偏无道理，偏偏想要你。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Sugar 连诗雅》。他不是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面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快乐的星影啊！我梁继章。 Hello， 大家 Happy Friday， 我系瑞瑞。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又到咗星期五啦。我怀住愉快兴奋嘅心情，同大家一齐风骚快活。我系快活强， 好，大家一齐快活。 早晨，早晨。 今日我见到你两位真系好有情侣 feel 吓、啊，都系少少灰色嘅，都有一啲嘅棉衣吓、啊。 哇，咁都得啊！我好多情侣、啊， 我出面大把。 我后边部分完全同佢唔一样、啊。 我哋全部人都系情侣，情人节啦嘛，系咪？ 我唔想啊！ 喂，我宁愿孤独终老啊！ 系啊， 得啦，得啦，得啦， 喂， 嗰个冇着制服嘅童军行埋一边啊！好啦，开始我哋今日有点唱，仲有车路的士。今日呢个 hot topic 啦，全港驾驶者都留意住啊！ 冇错， 冇错啊！ 今日咧，我哋会有一个懒人包，就系、是、如果由快易通转为呢个易通行嘅时候嘅话，你应该要点做呢？应该分配有三批人咧，会今日留意住我哋嘅车路的士啊！ 冇错、 啊，自由分晓。 到 Live for Today， 希望每一天咧成为一个开心嘅放松快乐人。 Right now is the time we will be fine if we live for the day we see. La la la la la la, live for today. La la la la la la la, live for today and don't worry. Oh God, not tomorrow. Hey. La la la la la, live for today. La la la la la, live for today. Live it up. La la la la la, live for today and don't worry about tomorrow. Tomorrow never comes. 听住呢个节目咧，每一天咧都有风骚浮人嘅。咁啊，今日仲有位校长嘉宾，来自呢个天主教慈幼会五少梅中学嘅李建文校长啊。啲朋友话：，哇，好 man 啊，有少少胡须咁样， 好型， 好型啊，型型仔啊吓。咁一阵间睇下佢出啲咩问题考我哋啦。 系啦。 嗯，好。喂，咁你今日你唔觉得咩？我真系见到你，我以为你着住同一件衫啊。 够啦，我已经第二次警告你啦，你唔好再讲啊。 你睇下我呢个动作， 我好生闷先。 我除咗佢啊，你冇搞。咁多，等我嚟。 O K O K， 一 个奖 品， 一阵间我哋都要影相。校长嚟到，咁啊，大家睇下系咪真系好 成功？我换衫，你换衫，我唔会同佢有情侣装嘅。 好，喂嗱，情人节即将到啦，咁样网上咧就有个叫做香港嘅男仔写咗少少个人嘅意见。点解我要强调个人意见呢？因为佢嘅论点咧唔系，佢唔系嘅，佢唔系闹港女，佢只系赞港女，但系佢系赞某一部分嘅港女啫。嗱，佢系赞乜嘢咧？佢话咧。我又唔知咧，佢系咪好似阿马小强咁，曾经呢个历尽沧桑吓，即系识好多女仔啦。但系佢就话，佢觉得嗱，佢觉得啫，基层嘅女仔，佢用叫公屋女孩吓，即系佢嗱，并不是对公屋有一个叫 label， 即系 总之之后我哋要讲所有嘅嘢嘅话，系同所有嘅呢一啲咁样嘅，即系无关啦。OK， 系某人嘅意见啫。OK， 系啦，咁咧，佢话佢哋系零舍。底石嘅，佢用底石即系容易相处嘅。咁有几样嘅论点嘅，譬如首先咁讲啦吓，佢话如果住喺公嘅或者基层嘅女仔咧，就系要求简单，生活朴素，识做家务，识体谅人，同埋识得独立呢五样嘢嘅咁样。咁当然如果你就咁讲头先嗰几样嘢，咁几好嘅。但系唔系净系基层嘅女仔先会咁咧？咁你如果即系出身一啲比较中上嘅，住半山区或者住中环，即系总之家庭好、家庭环境好嘅，系咪就唔识体谅、唔识独立、生活唔朴素咧？咁样。 喂，情场亮子，你讲先。 你啊。 你啊， 咪咯，你喺度炸炸低低， 乜嘢炸低低啦？你拣呢啲嘢嚟讲嘅话，你一定有说话讲嘅。 肯定有感而发。 听佢讲先。 好嗱，我咧冇得比较。 你食唔少，你冇， 因为 可能， 因为喂，大家听我重温。头先你话我咩？你话我识得唔少定识 食 唔少先？ 识同埋食都系， 系啊， 两样都系。我承认你， 我 听 到系， 你服唔服？ 仲系食人唔甩骨。个人之前有个女 法官大人，我抗拒，我抗议，原控律师有啲咁样嘅指控。 我谂你好难请到律师， 系啊， 应该冇人会为你辩护。 法官系我哋，律师系我哋， 因为系人都知。 唔系啊，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我曾经识过好几个女仔啦，但系咧。即系唔知点解好有好凑巧地咧，佢哋都系来自公屋嘅。 嗯， 我识几个都系住公屋。 系咯，你拣呢个问题，你拣呢个题目，你睇呢样嘢嘅话，一定有感而 发 嘅。请发言。 唔系专登去为咗，因为佢系住喺啲基层而。 你唔需要 label 佢哋啊！我觉得系啊，你讲紧嗰啲什么咩善解人意啊咩嗰啲，我都同呢个阶佢系咩阶层冇关 系。但系咧，我想噶啦，咁我喺佢哋嘅购物习惯啦，因为你会陪佢购物噶嘛，生活习惯咧，我会觉得我会同意佢哋唔系一定要食贵嘢，同埋。佢哋係唔介意去一啲比較地踎啊、茶餐廳啊嘅地方食嘅。我亦都聽過有位朋友講，佢係有一次咧同一個女朋友買嘢，而個女朋友係真係叫手頭鬆嗰啲啦，即係好有即係嬌有錢啦， 賺到錢、啊。 佢話嗰個男仔嗱對嗰個女仔行為咧，我冇批判性啊，唔係話佢唔啱，佢有錢揮霍，你話知你啫。但係佢個男朋友咧就有少少汗顏嘅，因為佢都想，我嚟俾，但係佢見佢買嗰、那個額啊，佢自己覺得支付唔起，所以佢就企喺側邊咧幫佢拎就算啦。因為佢一行一轉咧，可能幾萬蚊落樓咁樣，咁、那個男仔都有一個打工嘅作，佢話算啦，我 本来都想即系扮男朋友，扮男朋友，喂，我嚟，但系唔敢啊，即系唔敢应嗰个叫签卡嗰、那个系咁咯。咁所以 呢样嘢系咪真系好根深蒂固噶？即系对于男人嚟讲嘅话，先喺呢一个位嗰度打断一阵先啦。唔好意思啊，情场浪子。嗱，咁其实咧，因为我会觉得 你嗌我情场鬼见愁先， 情场鬼见愁同埋情场浪子好唔好？系啊，点知两位都系。情場何台慶？ 咁你講下咩叫鬼見愁咧？ 你唔好理。 點解我會咁樣講呢？就係話，即係在女仔嘅角度，其實有時啦，我唔知道，我唔排除一個可能性嘅就係有啲真係會諗住嘅就係帶埋個男朋友一齊去買嘢嘅話咧，你係順理成章係要幫我找數嘅。但係我亦都身邊有好多嘅就係真係自己係有能力揾到錢嘅女仔咧，其實佢冇 expect 呢一樣嘢嘅。呢一樣嘢只係你哋男人俾自己嘅尊嚴啫。你哋會覺得就係話係啊，去食嘢嘅话咧，就一定要我俾钱啊！要去买嘢嘅话，一定要我埋单啊！其实系冇明文规定一定要咁做嘅、会唔会有时有好多嘢嘅就系你哋会将呢一样嘢都摆埋落去个女仔身上，就觉得因为咁样嘅话，佢令到我唔可以做到一个所谓 so call 一个男朋友应该要做到嘅嘢嘅，就系所有嘅嘢都由我埋单。但系其实人哋从来都冇要求过，咁你就会觉得呢一样嘢咧，就系个女仔，哇！我高攀唔起啦，咁呢个系你自己嘅问题。 同意啊！ 鬼見愁，鬼見愁，你講鬼見愁。 因為我見到有好多嘅就有能力嘅女仔，其實好多時候咧係倒翻轉， 都唔使你俾添。 甚至乎佢會心裡面會諗嘅就係話，我會唔會咁樣嘅話，會令到個男仔好難堪咧？會諗一啲嘅方法，會令到佢覺得舒服啲嘅。例如話，不論去邊度食嘢，總之嘅就係你請一餐，我請一餐。哪怕是嘅就係有一日我哋去餐廳嘅時候，個女仔俾錢，又或者佢就去大排檔嘅時候嘅話，個男仔俾錢都冇所謂，根本就冇同你計。计较过， 系啊， 计较嗰个系男仔自己本身， 系 啊，喂，好坦白，我识得 点、啊鬼见愁， 愁哥， 你先讲一讲你自己呢个名嘅来由先， 点样鬼见愁咧？ 啲人见到我惨过见鬼都怕， 男仔定女仔啊？ 系，both。喂，我想讲翻啫，我识得有个女性嘅朋友，佢40岁到啦，佢银行高层。极高层咁有钱嘅，佢话俾我听倾偈啊，佢话佢其实有啲男朋友咧之前拍过，但系始终唔得。佢话有啲咧佢真系唔介意嘅，就算佢见到一个男朋友，佢觉得好有上进心嘅，细佢一年啫，佢甚至俾钱买一套西装俾佢见得人嘅，佢觉得。佢唔係要 心意啫， 係啊係啊，佢、覺得佢想佢男朋友都上去啊，即係佢覺得佢有上進心又有能力嘅，佢唔介意，亦都同個男朋友講咗噶啦，喂，真係唔好介意，如果即係我想送俾你，係因為我想有機會同你出席一啲場合嘅時候咧，大家 但佢哋係而家男女朋友， 係啊係啊， 男女朋友嘅， 但係都唔 work， 最後都唔 work， 都要分開。 原因 係 男士自卑，係真係啊。 不過係嘅，男仔其實你話自卑又好，或者你覺得難受又好，因為唔知點解啦，我代表我自己啫。男仔真係 一個社會俾你哋嘅既定嘅印象， 係、 其實我覺得咧，而家嚟到咁啊2023年啦，呢啲咁嘅嘢嘅話係應該要改嘅， 係啊， 即係應該要有啲調節啦。我就係咁樣講。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大家都冇好處， 冇錯， 係咪？大家都喺度講緊平等公平嘅時候嘅話，點解呢一樣嘢嘅話係永遠都唔可以咧？即係諗住永遠嘅就喺度講緊嘅就係男主內女主外呢啲咁嘅嘢太過時啦，或者係邊個揾得多錢啲嘅話，咪邊個去負責？係 啊，負擔係 啊，負擔呢一樣嘢咯，係啊，冇人同你去計較。我介意嘅係其他嗰啲唔關事嘅人，佢哋嘅介意。 指指點點， 係啦，指指點點， 唔使理啦。 又喺度出聲，唔係㗎，呢樣嘢都係個好大嘅壓力嚟㗎。就係往往呢啲咁唔關事嘅壓力，就會令到大家都會覺得即係就咁樣。如果你講緊頭先嗰個即係銀行高層幾唔抵咧， 係啊， 其實佢中意，大家都中意對方㗎喎，就係因為個身份地位嘅唔同啦。你哋兩個唔可以喺埋一齊喎。你唔覺得呢啲已經係家春秋以前嗰啲封建思想嚟嘅咩？ 嗱，佢個女仔亦都同我傾過，話佢唔會買名筆啊、名錶啊嗰啲咁嘅奢侈品俾佢。點解係西裝呢？因為佢話靚嘅西裝咧係真係人哋會睇得出嘅。 著上嚟嘅話係 sharp 醒啲嘅， 係啊，佢就係希望佢 即係著住呢件戰衣咧，可以俾到自己一啲更加 一啲自信。 自信冇錯啦。佢話佢車佢部車肯定靚過佢男朋友，但係佢都唔會俾佢揸，叫佢揸。佢覺得 但佢男朋友都有車嘅， 有車 嗱咁樣相比咧，佢男朋友都唔係一個叫做基層嘅咯。其實如果佢本身已經有個車，咁所以其實冇理由唔會。 阿梁生一部車唔代表咩嘅啫， 唔代表乜嘢？ 係啊，你兩三萬都可以入部車啦， 日本車或者係一啲比較二手車。 冇錯，係佢只係覺得咧，佢就係話。想鼓勵嘅，但係最後嗰個男仔都係、嗯。 但係佢哋做得情侶，起碼都有一段時間嘅啦，即係唔係話啱啱識嘅。 拍咗幾耐啊？ 喺埋一齊大概年半度啦，都係唔得。其實佢已經好遷就佢嘅啦，即係佢同我哋，譬如話成班朋友食飯咧，去啲 fine dining 啊等等，佢話同個男朋友咧可以係好普通嘅，即係食得開心，甚至佢煮嘢食都仲得，但係就係唔 work， 唔知點解。 嗱，我明白一樣嘢嘅，其實有時又唔係話高唔高攀，而係嘅就係有時好得意嘅。嗱，如果你係一個比較係高層次嘅嚇，唔好話大家即係中間我哋特專登會有啲乜嘢嘅 discrimination，不過只不過大家討論啫。你落嚟係比較容易啲嘅， 係啊， 係 咪 即係我食開嘅就係 fine dining，或者我出入就五星級嘅酒店，但係你間唔中要我就係踎下大排檔，又或者係住一啲即係冇咁好嘅地方嘅話咧，佢可以嘅， 可以， 佢覺得係一個體驗啫嘛。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話，如果我係一個即係比較係冇咁 富裕、 咁高級嘅一啲即係出入嗰啲地方，或者係點樣嘅話，你突然之間要我去嗰啲咁嘅地方嘅話，其實有時你都好驚 嘅，唔自在 嘅。其實你係啊，你會覺得佢就係自己係唔屬於嗰個地方嘅，係 啊， 同埋睇長遠啲。如果第時即係結婚咁先算，過嘅生活又會點咧？即係會更加多嘅問題嚇，即係你知啦，每日面對嘅邊個出錢買呢樣啊、嗰樣啊，間屋要住喺邊個區域啊？咁如果好貴，由邊個拎錢咧？即係好多呢啲問題。咁咯， 系咪真系咁重要咧？因為我成日都就覺得佢就話，只需要愛咧，其他所有嘅嘢都唔重要 啊！我都覺得係， 係啊，但係大家就會搞錯曬所有嘅嘢嘅，就係咪話我結婚我需要有一層樓，一定我有一架車，又或者要住喺啲某啲嘅地方？即係我覺得當對方會同你介意呢啲咁嘅嘢嘅時候嘅話咧。佢介意得呢一樣嘢，佢就其實佢介意咯，佢介意同你一齊咯。你明我講咩嘛？ 愛情真係一件看似簡單又似複雜。 唔複雜，我就係覺得 喺每一個人眼中都有唔同。到底愛情就係愛情，定係愛情就係麵包，定係麵包都等於愛情？係 啦，鄭秀浪子，你覺得點睇咧？ 我覺得應該問下鬼見愁，阿愁哥。 鬼見愁講咗噶咯。到你嘅喎，陣間翻嚟啊！你唔好以為就咁樣算數啊！ 佢未講， 係啊，冇錯，立本翻嚟同大家傾傾。 爱情好似讲完嘅话题，一阵间 除了爱情鬼见愁之外，啊，李丽蕊小姐，你是不是爱情木兰花呢？你会不会又讲下呢？ 点解咧？ 佢拣你， 你解释，你解释点解你会起我名叫做爱情木兰花？你 因为看似目目独独，但系原来粒美丽的花，得唔得咁？得唔得？ 哇，拣你， 绝对唔 拣你啊！ 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油麻地发生火警，造成一人死亡。事发在凌晨2:55，广东道925至927号一个低层单位起火，冒出浓烟。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到场扑救，并在大约一个钟之后将火救熄。消防在单位内救出一名36岁女子，她获救时已经昏迷，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火警期间有多名住客疏散，火警原因有待调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起底行为自前年10月8日起刑事化以来，公署处理了2128宗个案，就114宗展开刑事调查，32宗转介警方跟进。佢指出，始终是第一年执法，公署发出停止披露通知之后，有关行为未必即时停止，需要再次发出通知。钟丽玲话：部分个案的当事人不想以刑事调查方式，或者不想给予口供，以致刑事调查未能够继续。公署要查出哪是起底者有一定困难，因为要抽丝剥茧、询问相关机构等。但是指出条例是有成效，在打击起底执法是有效的。他又说，公署一年之内起诉5人，截至今日3人被定罪，当中1人被判8个月监禁。有定罪个案之后，相关投诉反而多了，显示市民知道公署有权力，形容8个月的刑期有警惕作用。受到大地震重创的土耳其和叙利亚增加至超过20000人死亡，特区政府派出搜救队前往地震灾区哈塔伊省搜救，预料他们将会在香港时间朝早抵达灾区。从保安局发布的片段和照片可见，搜救队伍抵达当地之后，首先在货运机场取回8吨消防救援物资，然后准备出发前往灾区。本港的59人搜救队由消防处副消防总长于文扬率领，成员是包括消防处单塔搜救专队、救护工程组及卫生署人员等。搜救队包括带备生命探测器、混凝土切割工具等协助救援。英国卫报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托尼亚兹预计下个星期访问英国。报道说，根据英国外交部一封电邮，受到美国制裁，托尼亚兹将会访问英国，随后前往其他欧洲国家会见相关持份者，讨论新疆局势。他的访问可能被视为英国寻求与中国改善双边关系的迹象。英国外交部认为，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和对话有必要。电邮是英国外交部向社运组织发出，希望他们期间不要进行抗议活动。邮件指出，英方已经同意和托尼亚兹进行高级别会晤，并打算借此敦促中国改变对特定议题和个案的做法，但属于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的英国国会议员就质疑做法不能够理解，质疑托尼亚兹在迫害维吾尔族人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和他会面是不是合适。中国外交部曾经反驳，包括新疆等的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根本不存在什么人权问题，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干涉。天气方面，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薄雾同一两阵微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潮湿有雾，星期日同星期一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86点，系跌237点，总成交金额37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27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1.2跌4.4，美团148.3跌5.2，阿里巴巴105.1跌2.5。百度集团143.9跌7.7，京东集团213.8跌10.8，友邦保险87.2跌6.5，盈富基金21.52跌2.4，快手62.3跌2.7，恒生中国企业72.74跌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1.55，瑞士法郎0.923，加元1.346，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日经平均指数报27,722点，系升138点。港金报17,44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17美元，卖出1,8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門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龙日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污糟儿》，作曲 Gordon Flanders， 作词钟雪，主唱洪家豪。一个傻瓜一个哑，作曲王嘉怡，作词林若玲，主唱陈伟璇。 难过的说一句可以吗？矛盾多似一只蚯蚓乱爬。 风雨不改，作曲翁伟莹、王艾伦，作词陈永谦，主唱姜涛。 也许真要应付遗憾与伤害，做祝福，学会等待。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两代缉毒警察为求真相，不惜深入虎穴与罪犯博弈，撕开地下毒网。 根据真实毒案改编，黄景瑜、吴刚、任达华领衔主演。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星期一至五晚上9:30， 港台电视三十日。 由2022年12月31号开始，每个购物胶袋的最低收费由5毫加到1蚊。大家要留意，购买冰冻或冷冻食物再没有免费胶袋了。只有没有包装或未完全包装的食物和非器物包装的餐饮外卖才有免费胶袋。每次交易应尽量只用一个，抌少啲，悭多啲。 我是方力申，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小时候就跟我说了，出街不用想了，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吃饭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啊，廿一度嘅气温今日暖咗好多啦，相对湿度88%嘅。咁我睇翻咧，我哋网上咧有啲朋友圈呢，佢就话啦，唔同意头先嗰个男士嘅分享，即系个男仔嘅分享，佢话咧唔一定基层先懂得嗰啲行为嘅，出身好嗰啲教得好咧，爸爸妈妈教得好佢，因为佢有几个细侄女咧，虽然喺屋企都系几好嘅环境，但系都好乖、好细心添，咁样咯，咁都相出嚟嘅，即系同人有关或者同屋企人关， 知道清楚，我都系等紧你， 乜嘢等。等我咩？等我咩？等我咩？等我咩？ 等你情场浪子 咯，唔系啦，你讲埋天气啊，有冇交通？有冇其他消息？你讲晒先， 讲晒噶啦，系啊，冇错，而家已经系成条大路，等有啫。 冇错， 第一，我系一个穷人。即係基層嘅家庭啊！我爸爸媽媽係即係我媽媽冇做嘢啦，我爸爸係一個記者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實做新聞家好低人工嘅啫。 你唔使 咁，所以咧，我細個時候 記得啦。 係啦， 我細個咧， 怎麼講嗰啲 自細都知道咧，生活不容易啊！俾我講嚟，生活不容易，所以我又唔係嗰啲咧，即係覺得可以洗錢唔抹腳嗰啲人啦。咁識嘅咁啱頭先講咗啦，都係啲基層啲嘅住公屋嘅女仔，咁所以冇咩唔和諧咯，即係唔會覺得哇佢買咁多嘢，哇佢洗錢咁樣，我唔。会有呢啲情况，我未试过，都唔知点讲，我冇试过咯。你有冇试过识一啲好同你个家境有个距离嘅异性啊？如果你有，或者你可以分享，我冇。 你系专登嘅，定系真系咁啱撞到嘅？ 真系咁啱嘅，点会专登？第一，你啱啱识嘅，啱识嘅女仔，你唔会。你唔會第一句就問，喂，你住邊度？我唔會咁。 唔係，即係唔係咁嘅意思， 係 啊， 緣分嘅嘢， 緣分咁真係啊， 即係咁啱得咁巧咯。 反為咧嗰陣時咧，有陣時送佢哋翻去咧，嗱並不是對某啲區域即係要有啲咩嘅。批評啊，而係真係幾複雜嘅。例如話有啲公屋咧，因為嗱，你成日拍拖拍到好夜噶嘛，可能十一二點啊咁樣，送佢翻嘅時候咧，到走咧，我真係有少少驚嘅，因為呢度有一堆。啲人企埋一边唔知做乜嘢，跟住咧喺佢屋企附近嗰啲洗手间咧，又见到一啲好似针筒咁嘅嘢，即系我会唔习惯咯，即系我好少会去一啲比较复杂啲嘅 地方。 旺 角你冇成日去咩？ 少，同埋都唔會咁，你唔好講喎，佢嗰啲地方仲有時仲複雜噶喎， 即係有啲咧，可能嗰啲比較靜啲嘅巷啊，或者咩嘅，你都唔會夠膽自己行入去。 到你自己走嘅時候，你就知啦。我有時 lift 都唔敢搭噶。我最記得嗰陣時一送完佢之後咧，我係啊幾多樓我唔記得咗，唔知六七樓嗰啲啦，我就沿住樓梯快走快走快走跑咗落去。 我都試過 lift 都唔敢搭。 係啊，喺秀茂坪就係俾人哋打劫嗰次。係 嘛？ 係啊，佢住秀茂坪，我嗰陣時。即係幾十年前，生活平係較為複雜啲嘅嚇，而家已經好好多啦。咁係真係驚嘅。不過我就真係覺得頭先你話嗰位朋友仔咧，咁佢話公屋又點點點，我覺得冇必要咁樣去界定咯。係啊，佢識好多人咩，所以我唔同意佢講嘢。 係咯，即係你要比較我哋先知 嘅。係當然啦，係啦， 可以發表嘅。 不過我只不過覺得就係我都會由女仔嗰邊去睇，即係我自己就代表啦，係嘛，即係代表我自己啦。即係如果女性嘅話，其實有時都會因為咁樣而會令到有啲女仔真係比較難去揾。男朋友咯，系咪？因为其实佢就是唔系话自己去拣人，系人哋会拣我哋啊，系咪？即系人哋会拣你啊，系啊，但系会拣你嘅就系话嗰啲条件系因为嘅就系你赚钱多过我，你嘅地位高过我。 我覺得就好唔公道咯。如果你係咁樣，係嘛、但係你係中意我嘅，我哋大家係相處到嘅，我哋係夾嘅。但係點解會因為呢一啲其實都唔係好關事嘅嘢嚟去破壞咗大家之間嘅相處咧？ 但呢個係咪一個常見嘅現象咧？嗱，譬如而家呢兩個男仔，我係有呢種心情嘅，即 係男仔，你哋 男性，即係我係會有呢種心情嘅。男人，你有冇呢一種心情？假如果你幻想。如果你是处于一个同一个叫有钱嘅你好多嘅一齐，你会唔会都有嗰种叫做 都可能会好可能会有 嘅，系啦？点解咧？点解我哋会有呢种咁嘅睇法咧？ 我真系试过识一个女仔咧，佢住中半山嘅，即系普通朋友交往一下咧。咁我 系白手兴家，定系因为佢屋企家族啊？ 系啊，家族咁系移民民去加拿大嘅，佢自己一个人翻嚟香港做嘢嘅，咁啊做得 OK 高层嘅。咁 冇理由会中意你 嘅，唔系佢冇 普通交往啫， 普通交往啫，系啊。你唔好提我啲伤心事啊！我真系有泪光。 唔係佢係你中意佢嘅話係一定得嘅，佢都會中意你，但你會好快會 你唔使答， 繼續係啦。咁佢就住喺中半山啦， 住喺中半山。 咁我想覺得我會比較嘅就係即係啦。 即係我又諗下自己啊住邊度咧咁樣，即係會好多嘢。 係自己咯，嗱係咪啊？嗱，全部都係男仔自己睇唔起自己。 同埋女士最緊要咧，佢有一個名牌嘅包包，對佢嚟講可能好普通嘅啫。但係我譬如話佢袋可能1.5万起跳啦，我自己最贵嗰度1500都未到， 系你自己比较啫嘛，人哋根本都冇。 啱啊，佢梗唔会话，哇，我包85000，你嗰个85000，你唔好走埋。 嗱，除非佢真系咁样睇，或者佢有曾经同你咁样讲过， 咁就算啦， 系 咪？ 系啊，如果佢讲得出呢啲咁嘅说话嘅话，咁就你自己你衡量咯，系咪？ 我鬼见愁都会放 弃。当然，亦都有见过一啲咁嘅情况嘅，就系即系啲男人佢系。好享受咁樣去俾一個女人照顧嘅， 係啊， 咁但係女人亦都要小心，即係其實佢呢一啲嘅就係因為出自愛同你喺埋一齊，不過暫時而家嚟講嘅話，大家身份地位唔一樣啫。咁但係其實問題係在於嘅就定係佢亦都用呢一樣嘢嚟去享受嘅就係所謂叫做以前嘅就三個字食軟飯咧，係啦呢一樣嘢其實大家都要小心啲睇嘅，搞清楚啲嘅嚇。咁你講完㗎啦你。 我講完㗎啦， 我都冇試過咩？你冇試過一啲唔係公，你冇比較， 你好冇意思， 你講得個大話，你好唔好意思啊？嗱，講大話嘅話，一陣間出去俾雷劈， 哇！ 台長啦， 咁都講得出 嘅，我欺凌啊！ 有冇搞錯啊？ 你呢啲算欺凌？ 你呢個欺凌？ 嚇 我啊！我哋係欺凌佢，但係佢唔誠實。 About you， 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型嘅早上，风骚快活人。 电话号码18723888，到时候如果想点唱嘅话，就记得打嚟。网上情缘，情人节即将到嚟啦！喺呢个咁特别嘅日子，陪伴你身边嘅人又系边个咧？佢会系一个真正有血有肉存在嘅人，定只系一个回忆中嘅名？有啲人当爱情路上遇到唔愉快，就会决定分手，重新去爱另一个。但系假如每次分手之前，试下谂下。点解最初会爱上对方？佢当时俾你嘅感觉又系点？如果放弃又会唔会后悔？可能当你谂完之后，你就会知道佢就系一生中最爱嘅一个。 Maybe I don't wanna know the reason why, but lately you don't talk to me, and darling I can't see me in your eyes.You're so far away, and it's losing you. I can't believe to watch you leave and let this feeling die. I'm begging you, don't throw it all away, honey. 网上情缘。建立爱情其实绝对不容易，两个不认识的人要经过很多的挫磨，很多的猜测，很多迂回曲折的路，才可以在一起。但是有时要破坏爱情，可能只需要一句说话。因此请记住得来不易四个字，爱情爱人是需要用心去培养。 I was as wrong as I could be to let you get away from me. I'll regret that move for as long as I'm living. But now that I've come to see the light, all I wanna do is make things right. So just say the word and tell me that I'm forgiven. Looking back now, it seems so clear. I had it all when you were here. Oh, you gave it all, and I took it for granted. But if there's some feeling left in you, some flicker of love that still shines through, let's talk it out. Let's talk about second chances. Wait and see, it's gone. 假如你爱对方的每一日都可以是情人节，假如你不爱对方，情人节都不会是情人节。爱情不单止用口去讲，爱情是用行动去表示。爱情不单止情人节才发生，爱情是每一天每一个小时。 好啦，早上十一点钟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一阵间嘅话就会有你又知唔知？ 冇错， 我哋嘅校长咧已经嚟咗啦， 系啦，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咁样就会出现噶啦。咁与此同时，一阵间教嘅时候，想点唱嘅朋友就可以打嚟1872388乜欣欣，或者今日咧唔知系咪 Calvin 咧，就会帮我哋接你嘅电话噶咯。 冇错，十二点钟可以打嚟1872388啦吓。仲有车路的士啊，大家真系要留意啊吓。 好，先睇十一点钟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黄金72小时之后获救，除了他们本身有很强的韧性和耐力之外，亦都因为周围有足够空间，搜救过程来自外界的呼喊声，亦都是令到他们能够成功存活的因素。另外，中国红十字会援助叙利亚的首批医疗物资，当地星期四运抵大马士革。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第一次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航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和张璐密切协同，在凌晨12点16分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出舱活动历时大约7个钟。目前费俊龙和张璐已经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航天员出舱活动期间完成了梦天舱外扩展泵组安装等的任务，全过程顺利圆满。这次是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之后航天员首次出舱活动，根据计划，航天员乘组还会开展多次的出舱活动。天气方面，一股较为潮湿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有薄雾，南部水域的能见度曾经降至2000米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薄雾和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潮湿有雾，星期日和星期一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43点，系跌380点，总成交金额49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262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04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7.6跌8蚊，美团147.2跌6.3，阿里巴巴103.6跌4蚊，恒生中国企业72.24系跌1.6，百度集团142.3跌9.3，京东集团212.2跌12.4，友邦保险86.45跌1.4，盈富基金21.38跌3.8，快手61.6跌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495，瑞士法郎8.502，澳元5.434，加元5.829，新西兰元4.956，欧元8.419。每百日元对港元5.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722点，系升138点。港金报17440蚊，系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19美元，卖出18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翻沙头角方向，近住落叶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系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另外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挤塞，而家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是比较车多。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一段是挤塞，而家龙尾在龙日村。 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青衣南桥落斜葵芳、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方向、东区走廊维园道来回，同埋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仲有环保署提醒你，记得要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音乐说的艾力啊，有时候讲太少又怕你不明白，讲太多呢自己又怕丑、啊、但你这么多年来我和你之间很多事情不需要讲出口，一个眼神更多的千言万语都可以不言而喻，几时都说你是最懂得我的一个。今天这封情书是想送给你的，妈咪I love you。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不得了短信家庭友善雇佣政策及措施， 提升企业竞争力以及释放人才的工作潜力，是促进香港社会和经济长远平稳发展的重要方向。而建设一个家庭友善以及对长者人士就业有利的环境，目的是吸引更加多有工作能力的人士加入或者是重新投入职场，并且鼓励雇员延长工作年期，以推动企业和本地经济的持续发展。 事实上，成功企业的经营哲学多数是以雇员为本这个至性关键。时至今日，越来越多雇主认同家庭友善的工作环境能够协助雇员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有利企业吸引以及挽留人才。 其中一项颇受员工欢迎的措施就是为员工提供子女相关假期，例如考试假，雇员可以得到假期或者提早放工，他们可以为子女准备考试，又或者可以陪同子女出席考试。 小明，我考完试了，我好有信心今次考试成绩一定有进步。 为什么？你妈咪帮你找了补习老师帮你温习功课、啊、 其实我妈咪就是补习老师啦，因为她公司给我妈咪放假陪我温习，所以今次考试预备得很充足。 我姐姐上个星期参加了小学毕业典礼，我爹地妈咪的公司都被他们放在一日假去观礼，我姐姐都很开心啊。 特别的假期安排给特别的家人参与一些特别的事情，对于家人来讲绝对是一份永志难忘的礼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不得了短信。 广播感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 公众投票现正展开，可投选奖项包括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歌手大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最有前途新人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同歌手，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系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这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 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时间到十一点十四分，马上欢迎。我哋今日你又知唔知嘅嘉宾，来自天主教慈幼会五少梅中学李建文校长。 早晨啊！ 早晨啊，各位主持人，早晨啊，各位观众，多谢你哋邀请我， 系非常之好， 今日嚟同我嚟玩， 系啦，真系好正， 冇错，大家睇下我哋摆上网嘅相就知啦。今日咧，因为咧，我哋有位女主持咧，唔好讲名啦，佢话影到我值得长啲啊， 有位女主持啫嘛，嗰日就李丽蕊咯， 系咯， 隐晦啫，我都 影到我值得长啲啊，于是我哋就一齐咧伸展只脚吓，影个长颈鹿脚咁样吓，咁大家可以睇下啲相， 唔好咩，系啊， 好靓，我觉得 好靓， 好衬，好衬李丽蕊。 系噶嘛，咪系咯，李校长系 啊，真系 善解人意。好啦，校长一阵间答半咧就你问问题，而家咧就由我哋问先吓。好啦， 我由梁同学发问啊， 梁同学问， 好，我嚟学。 好啦，嗱，其实有时咧，即系无论任何地区啊、国家啦吓，都有一啲嘅叫做嘅俗语或者俚语吓，即系譬如我举个例吓，哇，阿小强哥你份工好肥仔咁样，我唔系真系话佢肥仔，呢、个只系个形容佢嗰个入息好丰厚啊，搵好多钱咁啫。当德国人对另一个人讲，喂，你有只猪，你有一头猪，如果书写文就系你有一头猪，即系你有只猪咁样，意思系话对方乜嘢咧？你有一头猪，第一，你有一个愚蠢嘅工作拍档，因为猪比较感觉都系比较钝啲嘅。第二，你有很重的家庭负担，就好似猪个身体好肥胖，即系你谂下，你揽住一只猪，孭住佢几重。第三，有一份收入好好工作，就好似我哋讲你好肥仔嗰啲咁。第四，你运气好好。第一，有一个愚蠢嘅工作拍档；第二，有好重嘅家庭负担；第三，有一份好好收入嘅工作；第四，有好好嘅运气。德国人讲你有一头猪，到底是以上哪一个呢？ 好，我哋先嚟个讨论下先，好嘛？系啊，李校长，李校长，你点睇？ 你有一头猪，我觉得系啦。 袋鼠啊，仲 系甩鼠 啊？因为有时啲英文都系噶嘛。咩 elephant in the room 咁样，其实就系即系大家都显然意见咁样，好难讲。 我倾向系一啲正面啲嘅一啲形容词嚟嘅，我自己主观觉得。所以咧，如果第一个咧猪拍档咧，我就觉得即系应该 唔似啦， 好似香港人讲 嘅。系啦，我都觉得系啦，系啦， 啊，佢误导我哋嘅 想。咁当然啦，误导啊，佢系其实佢谂唔到。 我梗系要误导啦，如果唔系。嗱，我冇喺 度。我哋三個討論 係啦，係啦，係啦，係咪？我哋三個討論 第四咧，即係啊，你有一頭豬係形容運氣好咧。我諗緊啊，德國係一個即係 咩國家咧？ 咩即係好多天主教即係宗教嘅國家嚟嘅德國。 係係係。關唔關事啊？關唔事啊？ 咁我諗下咁有冇啲咩聯繫或者關係啊？不過依家諗唔到。反而我係啦，但係如果佢一間回教國家嘅話咧，咁我覺得呢個就一定。每日講運氣好 啱， 咁所以我呢度又斷咗啦，我又諗唔到。咁我即管諗下，即係應該第二、第三個收入好你一套。 收入好咪真係等於好似我哋而家香港人講咁樣咯。 但係我覺得德國嗰個咧收入啊個貧富懸殊唔係好犀利，同埋佢哋又唔 OT。 系啦，系啦，佢真系唔 OT 嘅，啱啊，啱啊， 享受生活， 但系佢个科技又好强， 冇错，啲人又会比较系咯。嗱，所以其实我会删减两个嘅咧，就系即系好直接嘅，就我哋香港嘅讲法啦，就系其实可能你就系话人哋冇咁醒目啊，系咪就话人哋系猪啊，咁我唔会拣嘅。仲有就收入好好嘅话，我都唔会拣嘅。所以其实我就会拣 B 同埋 D 咯， 我拣 B 或 D 咯， 运 气其实我都想拣运气。佢一講嘅時候，我都覺得嘅就話家庭重擔都可能係嘅，但係用唔會點用豬嚟去形容噶嘛？ 德國人 重擔運氣 好 運氣， 我都覺得可以諗下。 係咪運氣？係咪同佢一樣？ 係運氣好。 你可以唔跟我哋嘅喎，李校長。 我知道，我知道，但系我呢個都，我都覺得呢個答案係相對上 經過我哋嘅討論之後， 邊個三咩討論之後？ 三 D， 三個都係 D， 係咪？ 冇錯， 係 各位觀眾全部過關。 好嘅。 第一条 系有非常好嘅运气 ，good opening， 好开始。 我哋真系退查， 真系 good luck。喂喂，大师要学埋嗰句德文先，即系如果可以嘅话咧，就即系大师同我讲，系嘛？即系喂，你有一条猪，不过仲德文讲，咁啊，其实系祝，即系话你好运。 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内疚。最后唯有街灯见人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家有儿家有狗，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怨由下个掌手。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终须停一次。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环游，像离蝴蝶轨迹声追究，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方可拥有。就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抛不比较天边的星宿，走出了 荆棘场。张学友的这首《日出时阳街灯安睡》，好啦，落嚟我哋有你同我发问，有请你 好啦，李校长，仲有就系有马同学，同埋再加上梁同学，大家好。喺呢个时候想问一问呢一个咧，就系有关于我哋香港人好中意去到嘅旅游嘅国家，就系泰国啦。 萨瓦迪卡， 你就我哋吸。好啦，咁其实呢就泰国呢香港人呢最喜欢旅游嘅地方，但你其实有一啲有趣嘅冷知识，唔知道大家又知唔知呢？好啦，其实呢原来都几得意㗎噃，就係、是、泰国人如果犯有某种嘅事，佢哋係需要送去太平间，太平间大家都知道啲乜嘢㗎啦，係咪係啦，去殓房嗰度呢係要做一啲嘅就係社会令嘅，即係要做一啲嘅服务，或者係做一啲叫劳动嘅，係啦，太平间做劳动嘅，究竟犯咗乜嘢事呢？ A 严重嘅伤人案， B 对皇室不敬。嗱，我有少少嘅补充嘅，包括嘅就係浅搭银纸。点解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嘅、就係、是、呢其实上面係有太皇嘅肖像嘅、而 C 醉驾， D 抚摸僧侣。 僧侣咧喺泰国系有一个非常之崇高嘅地位嘅，甚至乎嘅就系当佢哋连国王见到佢嘅话，都系要同佢合十嘅。但系佢唔需要回礼噶吓，系去到咁样嘅规格嘅。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啦。究竟泰国人犯咗乜嘢事，佢系需要去到太平间度去做呢一个嘅就系社会令，同埋就系做呢个劳动呢、A 严重嘅伤人案 ，B 对皇室不敬 ，C 醉驾，定系 D 抚摸僧侣呢？ 嗯， 请拣，请讨论。点 睇啊，校长？ 好啊。 我觉得对皇室不敬咧，不至于去太平间嘅，因为对皇室不敬应该系一个几严重嘅罪。 系 啊， 系，我都系咁啊。对皇室不敬，应该可能 要坐 监， 系 冇条命嘅。 系 啊，系。我太平间系啲即系死人啦、啊，咁、我直觉咧就系严重伤人。即系话嗱，你伤人啦、啊，你睇下你如果嗰个人再严重啲，就咁 就 会 变成 瞓咗喺度啦。 有可能。呢、這 个 系 都似我 最接近嘅， 系啊。 但会唔会有啲嘢 trick 我哋专登咧？ 醉驾咁样，醉 醉驾都系 个 噃。嗱，醉驾真系可能亦都会令到人受伤，甚至死亡噶。 系啊， 系嘛？ 我谂都系第一同埋第三多啲， 即系醉驾或者伤人。 但系我倾向咧，我会拣醉驾。点解咧？因为咧，我呢几年咧，我会睇有阵时都有机会咧睇下啲泰国嗰啲好有创意嗰啲 广告。哇！嗰啲广告好 好 睇啊， 咁其中咧就系、是、咧，我感觉得到咧，其实咧泰国人咧系好想用一啲让你亲身嘅经历同感受咧，让你去明白 一个 道理啊。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醉驾嘅话咧，其实咧最严重嘅效果咧就系、 是、 你会令到人哋死亡， 系 你车死人， 自己都可能啦。 去到太平间，真系去感受下死亡，同埋咧感受下别人嘅死亡，让到佢有一个深刻嘅领会咧，就知道原来佢要做一个负责任嘅行为，原来佢每一次嘅一个行为咧，都可能有机影响人哋个生命嘅。 校长分析得好好，我完全信服。就醉驾啦。 醉驾 ， 你三 一 路讨论嘅时候，我喺后边度睇咯，就好认真啊， 系 系 啊，一定系 全部都系 醉 驾， 肯 定啦， 我跟 醉 驾，跟下 嘅 醉驾， 正确嘅答案系醉驾嘅，系啊。首先同大家要讲讲咧，就系、是、泰国嘅政府咧有立法一个叫做太平间嘅震撼方案，就系、是、要求所有嘅醉驾同埋交通嘅犯罪嘅朋友嘅话咧，系必须要去医院嘅太平间嗰度进行呢个社会服务嘅，等佢哋亲自咁样目睹咧，要造成自己嘅呢个血腥嘅悲剧咧，以达至嘅就系咧防止佢哋再犯嘅效果啊！咁所以咧呢一个系一个震撼教育嚟嘅吓， 好嘢，再做个歌声。好，到马小强， 到我嗱，今年就系呢个兔年啦， 系 十二生肖。其实东南亚好多国家都有十二生肖嘅，越南佢哋嘅兔年就唔系兔仔，系唯一呢样嘢唔同嘅啫。 兔年唔系兔仔， 系 意思啊？ 唔系好明， 即系佢哋嘅兔年，佢哋个生肖咧个属相唔系兔。 哦，即系冇兔年， 冇兔年， 你系冇兔年咪得咯？ 即系生肖系冇兔年， 系啦， 唔系兔年，唔系兔仔。 俾四个答案你拣， 点解咧？ 同佢嘅社会有原因嘅。而家我俾四个动物你拣， 我而家系补充你嗰个问题啊，吓， 佢同个社会，佢同个社会习性有关。 简单啲，系咪即是话，喺呢一个嘅越南嚟讲嘅话，系就十二生肖嘅，但 不过冇 兔 仔， 冇 兔 仔。 咁代替系乜嘢？代替系乜嘢咧？ 代替乜嘢？ 代替系乜嘢？ 代替系乜嘢啊？ 即系咩动物代替咗佢？ 狮子 ，B 猫 ，C 乌龟， 纯撞嘅啫呢啲。 金翅鸟， 咩？ 金 翅 鸟， 哦，知 翅鸟， 纯撞嘅啫。 猫、乌龟同埋金翅鸟， 但系佢其他十一个就一样系嘛？净系兔仔唔 系啊，同佢即系个环境。 我都唔知咩叫金翅鸟嗬，即系总之系只雀仔啦， 即 系 金丝雀 啊， 系咪即 系 金翅 鸟？点样噶？ 是不是这样 的？ 是啊。 是啊，条尾好长的。是啊， 错。 我会揀狮子。 为什么呢，校长？ 为什么啊？ 因为我突然间，因为想起泰国，当然想起很多，即是 越南啊， 越南 啊，现在是。 哎呀，对不起， 越南啊，别 哎呀，我错了。 越南啊， 哎呀，我不听书添。 是啊，扣一分，扣一分。 扣分。 越南啊。 不是，我刚才已经想挂着泰国，真的，我真的。 未跳了出来。 我还有老母。如果是这样，我会揀。 越南喎、哦，我揀金翅鳥。點解嗱？其實佢又冇咁叻，會可以再加金翅鳥落去喎。 我即係但係我越南 係啊，因為我明阿 Sarah 意思，佢唔識作呢個名， 佢唔識作金翅鳥， 佢唔識作呢個名， 係 咪？ 喺我 魚翅佢識作啫，金翅佢唔識作噶嘛。 喺我印象之中咧，即係華人社會啦，即係越南都多華人社會嘛。之中咧嘅新潮我未聽過有一隻新潮係雀仔嘅。 嗯哼， 咁所以我排除咗嗰個。 好。 咁啊，貓冇。 我唔會揀貓，貓點會無端端十二生肖屬貓？ 貓咧就有個民間傳說噶嘛，點解最拉尾十二生肖係老鼠唔係貓嘛？ 瞓覺嘛， 瞓覺 係啊， 我都係揀烏龜。 嗯，好，我 揀 你 啊， 揀烏龜，因為佢自己本身係龜，我覺得佢就哇乜原來我個家族喺越南咁犀利。 咁我跟你哋啦，烏龜啦， 全部龜， 啱啱 等等等等， 全部啦嘛， 係 開股，答案係錯曬。 哦。好，阿宝做皇帝，你讲啦。快啲一分钟。 咩狮子啊？ 狮子猫。 咁我第二我宝仲我答我拣狮子咯。 你拣狮子啊？ 威啊嘛。 系啊。 你跟狮子，你狮子系嘛？ 系啊，我跟狮子。 仲有咩话？ 狮子、金翅鸟同埋同埋猫。 金翅鸟咧。 开股。 好。 错晒。 龟啊？唔系猫啊？ 猫。是猫啊，点解呢？因为呢佢哋嗰个国家呢系以种田为主嘅，猫捉老鼠呢对佢嚟讲系一个吉祥物嚟嘅。 捉田鼠啊嘛意思啊。 吓捉老鼠啦。同埋因为卯年嗰个卯呢同猫嘅发音差唔多，佢哋就以猫嚟代替兔仔，因为佢哋嗰个环境系唔適宜养兔仔。 OK, 好明白晒。多谢马同学。好啦，十一点半听新闻，翻嚟咧就会有李校长问问题。 我先唔理解你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油麻地发生致命火警，一名伊利莎白医院护士死亡，医管局正系联络佢嘅家人提供适切协助。火警发生喺凌晨接近三点，广东道925至927号一个低层单位起火，冒出浓烟，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到场扑救，喺大约一个钟之后将火救熄。消防喺单位内救出一名36岁女子，昏迷送去广华医院之后不治。火警原因有待调查。医管局证实死者是伊利莎白医院的一名护士。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和行政总裁高拔升表示非常哀痛，对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九龙中医院联网职员紧急事故心理服务中心将会为有需要的职员提供心理支援。渔护署和食环署采取联合行动，昨日在油麻地一间店铺内检取怀疑狗肉或者猫肉作进一步调查。渔护署说最近接获报告，指怀疑有人在店铺内售卖狗肉或猫肉作食物，已经安排化验怀疑用作食物的狗肉或猫肉，如果证明属实将会提出检控。食环署人员亦都在行动之中收集证据，调查是不是有人无牌经营新鲜粮食店。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屠宰任何猫只或者狗只作食物之用，亦都不得售卖或者允许他人售卖或使用猫肉和狗肉作食物，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起底行为刑事化以嚟，公署虽然有发出停止披露通知，但系由于涉及网上转载，有关行为未必即时停止，需要再次或者多次发出通知。佢又话：部分个案嘅投诉人唔想以刑事调查方式处理，或者唔想给予口供。以致公署的刑事调查未能够继续，但他指出去年起底投诉涉及政见的大幅减少，反映社会气氛平和。在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夫林地震灾区获救，被称为奇迹 BB 的一名初生女婴获几千人表达领养的意愿。 女婴日前获救时，脐带仍然同母亲相连，母亲已经遇难。女婴是一家七口的唯一幸存者，被亲属送院治疗。她目前情况稳定，获救之后被取的名字阿拉伯语意思是奇迹。社交平台上有几千人表达收养女婴的意愿，其中科威特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说，如果法律程序允许，她已经准备好照顾并且收养这一名孩子。女婴所在医院的工作人员就说，至今接到来自世界各地几十个电话，说想领养女婴。报道说，在大多数情况之下，亲属会领养孤儿。女婴叔父巴德兰将会在她出院之后收留她，但是巴德兰的住所在地震之中被摧毁，目前和家人住在帐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薄雾和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潮湿有雾，星期日和星期一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40点，系跌384点，总成交金额59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48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7.2跌8.4，美团145.8跌7.7，阿里巴巴104.7跌2.9，恒生中国企业72.24跌1.6，百度集团143.0跌8.6，盈富基金21.38跌3.8，京东集团211.2跌13.2，友邦保险86.35跌1.5，快手61.75系跌3.3。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1.68，瑞士法郎0.924，加元1.347，人民幣6.8，英鎊對美元1.209，歐元對美元1.072，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631。日經平均指數報27,666点，係升81点。港金報17,410元，跌2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6.89美元，賣出1,857.2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姑先提翻你，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翻沙头角方向，近住落叶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包括70K、73B、78A、79K、261、673同埋 A43 号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香港体育学院，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马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系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深圳湾公路下穿桥面来回、青衣南桥落斜葵芳、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向柴湾方向、东区走廊维园道来回，同埋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应该时刻保持专心、留心、唔分心，避免意外发生，咁先至能够尽兴。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Gloria， 作曲 Jam 邓紫棋，作词 Jam 邓紫棋，主唱 Jam 邓紫棋。这种年纪，作曲伍仲衡，作词陈永谦，主唱陈晓东。 这种年纪，若然为青春花过力气。 Off On， 作曲 T 妈马敬恒 ，Wilma Valenti， Carrie McKinnon， 作词梁柏坚，主唱 Cola。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导演滕华涛认为，30-40岁是女演员的黄金时段，所以在创作冯晓琴这个人物给海清的时候，就刻意向这方面倾斜。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游船河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了不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了。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隻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看运输处的网站。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10:00到下周1:00，风骚快活人。 再一次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来自天主教慈幼会伍少梅中学嘅李建文校长，即将发问。 早晨， 手下留情。 我话系早晨啊， 有请。 好好到我啦。 第一题， 第一题，其实咧，大家都知道咧，运动咧系可以有好多好处，包括咧都会令 同你隔篱嗰个讲咧， 系啦，都包括令人快乐嘅。咁究竟咧，以下边一种运动咧系真系令人快乐嗰嗰个百分比系会更加高嘅？ 有分嘅咩？ 系啦，咁有研究证实过嘅。OK， 咁 A 有一啲团体性嘅运动，例如即系篮球、足球啊、排球嗰啲，即系一班人一齐嘅运动。B 瑜伽或者太极。OK。C 踩单车。D 做家务。做家务其实都有啲运动嚟噶，啲体力运动。OK， 做家务 系啦， 冇理由呢样嘢快乐噶、哦。 唔系、哦，我觉得你执好间屋快乐、哦， 好开心噶、哦。 我倾向于家务。 我觉得团体运动， 我觉得踩单车， 因为 social。 其实四样嘢都嗱，即系 好唔同。 四样嘢都会令人快乐咗，系真嘅、 嗯。 不过依家讲紧咧就系咧，边样嘢咧系即系最多嗰个令人快乐得多嘅， 即系个指数会高啲，系嘛？系啊，即系哦，提升。 不过头先你讲个 point 又啊，做完之后干净。又有另外一種滿足感。 誒、欸，佢一個人開心啫喎，我哋足球嗰啲啊， 團體，團體 上去啊， 係啊，交換球衣啊， 係啊，我都揀團體， 團體運動。 真系样样都似 嗱，同埋好唔同嘅。你团体运动，你讲紧嗰啲可能就系讲紧都系叫有体力上面嘅嘢噶嘛。瑜伽嗰啲就好慢， 好慢嘅。我觉得唔系瑜伽， 团体一 会唔会系瑜伽咧？ 你有嗱，你样嘢都做过噶啦，瑜伽你做过啦，踩单车你试过啦，做家务你试过啦。咁你觉得边样最快乐？ 系 瑜伽， 因为我最憎同人一齐。 佢样都试过， 瑜伽开心噶，而家。身心灵你系合一个感觉。 其实做运动就一定，你肯去做，其实就一定系带嚟 一啲快樂滿足。 校長，你平時做咩運動啊？快唔快樂啊？ 我會跑步， 我都會， 係我會跑步， 跑步跟住聽歌。 系啊，又跑路又听歌， 哇，好开心！ 系啊，系一个很好好嘅 me time。 Yes， 冇错，啲歌有唔同嘅 playlist，、 yes. 根据每一日唔同嘅状态。 不过咧，你同群体运动咧，咁嗰班可能你好朋友嚟啊嘛，于是多咗你友情上嗰啲交流。 唔一定好朋友噶、啊，你同一队可能你好憎嗰个人噶，但我都拣团体。 瑜伽。 踩单车， 踩单车， 系啦， 有冇人啱先？ 系啦，有冇 人啱？ 有人啱， 有人啱嘅。 好， 系啦。咁会唔会再嘅换答案？唔换啦，系嘛？好好，答案，答案系团体运动嘅。 哎呀， 系啊，点我唔坚持咧？ 点解咧？其实你小马讲得我啱嘅，就系咧，因为咧喺咁多种运动里边，其实如果团体运动都多一个好处。就是你能够令到成班人一起呢你带来多啲团体合作嘅满足感。咁、呢个呢係讲緊咩呢就你要真係持续做喎唔係做一次喎。咁、持续一个研究呢就係、是、呢你持续、做唔同嘅运动做得超过一个月之后呢发觉呢原来呢每一个人都会快乐咗嘅佢自己自评包括做家务。 係啊。 咁但係呢就团体运动呢其实呢嗰、那个出到嚟嗰个效果呢係提升超过 20%。 都咁多 係呀好多。 好、 多 严重喎、 啊。係呀、啊。 不过你其他嗰三个都 係。呢个係耶鲁大学一个即係精神病嘅助理教授去做一个咁样嘅研究。 嗯、 因为交物即係团体运动多咗一个社交成分。 係呀係呀。头先我咪讲 係呀 有啲冇错。 有啲研究顯示嘅就係話咧，其實你要長壽同埋你要開心嘅話咧，係一定要有社交， 要多啲朋友， 要有朋友， 最緊要有朋友， 唔使數量多，但要有朋友， 冇、 錯，冇、錯。 咁呢個爭好遠嘅。 好，喂，提嚟大家先啊，電話號碼18723888，阿欣欣咧就企咗喺度噶啦，咁而家等緊大家電話，想點唱十二點半點就而家打嚟啦，18723888。 好，第二題， 好，第二題， 好啦，好，第二條，第二條咧就同。运动冇关嘅，同颜色有关。 同颜色有 关。 好啊。以下边一只颜色咧，系最有效可以安抚得到人嘅情绪嘅，安抚情绪。 知道。 OK。好嘛 ，A 粉红色。B 柠檬黄。C 紫色。D 粉蓝色。 啊，粉蓝色啊！ 再嚟多次啊 ！A 粉红色 ，B 柠檬黄 ，C 紫色 ，D 粉蓝色。 紫色， 粉蓝色， 我都系粉蓝色，天空啊，即系好好。 我自己就中意， 系 啊， 粉蓝色， 粉蓝色系天空。咁你讲紫色点解咧？ 紫色我唔知啊，我中意紫色咯，同埋我觉得佢系由红色同埋由蓝色沟埋出嚟噶嘛。 嗯， 吓系咪啱啊？啱啊，系咪？ 因为啱啊，如果粉蓝色同紫色两样， 同埋我觉得佢就系佢会有一种真系好祥和嘅感觉咯。同埋我喺度谂紧，需要安抚到情绪嘅系啲咩地方咧？嗱，譬如医院啦，医院系有咩色？ 医院系白色咯，同埋嗰啲护士咧有啲粉红啊、粉绿啊、粉蓝。 系啊，都系一啲总之系粉色嘅嘢咯。 粉色， 粉色嘅嘢。 嗱，头先你哋拣嗰几个就即系你哋拣嘅答案又 有粉蓝啊，有两个有粉蓝， 有粉蓝啦， 有紫色 啦， 系啊， 但系唔啱， 全部都唔啱。 咁我拣 粉红、 柠檬黄、柠檬黄、 粉红。 咦，唔系喎，粉红都系 柠檬黄、 粉红、粉红、粉红、粉，你粉红。 最后答案啦，系嘛？ 柠檬黄， 柠 檬 黄， 我都拣柠 檬 黄， 两个柠檬黄，一个粉红， 系啊，粉红色系啱嘅。 哎呀，好嘢！ 啊，点解咧？原来咧，研究证实咗咧，粉红色咧，当个人望到粉红色之后咧，系令到你个大脑咧系会刺激佢咧，佢会分泌一啲一啲荷尔蒙成，令到你个心跳减慢。 系 啊， 系啊， 粉红色唔怪得只嗱，头先你 我净系觉得粉红色好浪漫啫。 嗱，但系唔系，但其实咧，每只颜色咧，即系研究咧，都证实咗有唔同嘅功用。 系 啊，譬如即系譬如青草地嗰只绿色咧，系帮助人哋咧系去集中去舒服嘅情况之下思考嘅。 嗯 ，OK， 谂嘢嘅，即系谂嘢用嘅。 紫色咧就对某一啲人咧可能会有负面嘅作用嘅，例如对一啲本身嗰个情绪佢本身系抑郁嗰啲咧，佢再望多啲紫色咧，其实会 更加抑郁， 冇错，所以要小心。系啦， 我净系记得嗰阵时睇过一篇文章咧，佢话咧 红色加黄色就是促进食欲，即是你望到一些这样的颜色的你会想吃多一点样。所以有些汉堡包的纸都是用那只色来包。 橙色是充满活力的、令到人家很觉得很有动感。所以其实颜色呢其实在整个就是 marketing 的市场上面呢即系都有一门学问嘅， 绝对系，我真系觉得系嘅，系啊， 好， 好， 好啦， 跟住都 好重第三题， 好，第三条啊，第三条开始咧就开始讲下食啦，不如好唔好？ 好啊， 系啊，即系 最中意啦， 都同身心灵有关嘅， 吓食都同身心灵有关， 冇错， 食就会肥咯， 有啲食物疗愈噶嘛， 好啦，嗱，如果你去一间日本餐厅食饭，以下边一样食物可以帮助得到你抗癌同埋抗炎，甚至咧都会抗抑郁嘅咧？ 哦，咁犀利！ 系啦 ，A 咖喱猪扒饭，B 寿喜烧 ，C 关东煮，D 烧饭团。 烧饭团， 烧饭团， 抗癌、抗炎、 抗抑郁。 啊，甚至乎即系都有人话系有抗抑郁嘅帮助。好啊，再嚟多次个答案啦。A 咖喱猪扒饭 ，B 寿喜烧 ，C 关东煮 ，D 烧饭团。系边个咧？ 咖喱猪扒饭 好似咧， 系 好似咩？ 唔识讲，我觉得咖喱猪扒饭唔似，佢抗癌抗炎。你咖喱猪扒饭 因为咖喱里面有咩黄素姜黄素好似话有啲研究系， 但 系 佢 个猪 扒炸 过 嚟， 我咖喱 点咧？ 关东煮， 关东煮点解？ 你知咩系关东煮啊？ 我梗系知啦，我喺日本嗰阵时 留学啊嘛，你系咪啊？ 关东 煮点解？点解咁？ 冇得解， 冇得解， 冇得解。 O K， 好。 咖喱因为其实有一啲成分，姜黄素嘅成分，所以可以抗癌同埋抗发炎。 第四个除咗呢个， 第四系烧饭团底。系啦，C 系关东煮，B 系寿喜烧，有冇人拣寿喜烧啊？ 我拣 Teriyaki， 我拣 系啊， 我拣 no， 点解咧？ 冇解，纯撞纯撞嘅啫， 系啊， 即系 A、B、C 都有人拣， 撞嘅啫 ，A、B、C 有冇人啱 ？A、B、C 都有人拣，有人啱嘅， 系 啊， 系 就系 关东煮 咖喱猪扒饭啦，好犀利啊！今日李丽好犀利，而且连个解释都啱埋， 系啊。 唔係純粹因為鍾意，因為呢真係嘅嗱其實唔係喺豬扒飯個身上，喺 咖 喱身上。咖喱裏面呢有姜黃素。 Yes。 姜黃素係證實咗有一個好好嘅一個對身體嘅一個療效嘅。佢裏面呢有一個植化素，好多研究都話呢可以降低膽固醇啦，改善關節炎啦，抗癌啦，甚至有啲抗抑鬱嘅作用。 即係咖喱乜都得係咪？即係唔一定豬扒， 唔一定豬扒， 係 啦，姜黃素， 知㗎知㗎。 校長，如果你俾咖喱雞，我就揀咖喱雞。 OK OK， 即係個重點喺咖喱度。 呢個 唔 係 啊，係嘅豬扒同埋個雞 嘅 話。 OK OK OK OK， 好啦， 好犀利啊！ 調啊你， 好啊好啊好啊，繼續嗱，都系同食有关嘅 。第四题啦。 系啊，第四题啦。 你好紧张喎。 好啊，等我再望一望先啊。 心知啊。 好，呢个。 你系咪唔识咋？ 系啊，你又唔啱。 日本留 学。OK。好啊，我知道咧，依家即系都有好多家长咧，都听。一直都聽緊你哋嘅節目，咁我就咁有啲可能同家長可能聽落都有關有興趣嘅。 好啊， 好啊，即係平時咧，即係可能有啲小朋友啦，可能都想即係成日都飲嘢。啊，如果作為家長，你買啲咩俾佢飲，或者你俾咩佢飲咧，可以令到令個小朋友咧，可能個心情會輕鬆啲嘅咧。 心情輕鬆。 係啦，好啊。A 汽水 ，B 豆漿 ，C 橙汁。啲抹茶， 抹茶， 心情輕鬆， 冇令佢輕鬆啲嘅。A 汽水 ，B 豆漿 ，C 橙汁 ，D 抹茶。 邊個咧？冇理由汽水。 校長啊，你屋企雪櫃有冇汽水噶？ 我有啊，我有。 但你知唔知其實好多家長咧， 係 啊，我唔定呢樣嘢啱定啱，係唔俾小朋友飲汽水噶，即係淨係唔俾啊。 我聽過有啲係 係， 即係佢哋覺得對牙齒啊咩對唔好啊，係 啊，糖分又高啊， 糖又高啊， 有冇豆漿啊？你屋企個雪櫃 冇？ 喂，留下東京嗰啲你就咁撞嘅？ 我同阿校長傾緊偈啫，而家 喂阿 抹茶心情輕鬆啲啊，小朋友啊。你唔會即其實要選嗰個答案嘅時候，我唔需要考慮嘅就係、是、小朋友佢哋多唔多飲，係咪應該咁意思啊？係 啦， 多唔多飲係啦。但其實如果你俾佢飲呢個，佢心情會輕鬆啲嘅，係咪咁嘅意思？ 係，即係真係對身體有呢種果效嘅。飲完之後 就唔關佢本身嘅情緒事，因為如果小朋友成日興奮嘅話，汽水 輕鬆。Okay, 我想問這個問題嘅話咧，來自嘅就係、是、你話針對係小朋友有冇關係？譬如我一個大人嘅話， 我大人都得，大人都得。不過我就諗下，佢譬如家長即係咁啱，如果有小朋友嘅時候，如果你都幫佢選擇， 即大人都會嘅， 大人都有用嘅，即係對大人都有幫助。 我揀橙汁、維他命 C， 橙汁有維他命 C。 有陽光嘅感覺，有橙色 豆漿， 令人輕鬆、哦。维他命 C 就一定是有益啦，不过 我揀豆漿， 豆漿点解 啊？唇状， 唇状 ，OK。 我本身都想要豆漿， 嗯， 富贵险中求， 抹茶， 好， 等阵， 好，等阵啊，等阵， 我觉得系啊，嗱， 系咩咧？系咩咧？ 如果我呢个系错咗， 喂阿马小华，佢今日撞咩都中， 系啊抹茶， 好得人惊， 系啊， 嗱呢个唔系撞噶，我知噶， 你梗系拣抹茶，因为 系点解？ 第一细路仔唔会拣抹茶，咁你又要家长专登买俾佢， 嗯， 我觉得系咁样样，同埋咧，日本人食饭之前咧系， 佢唔系讲日本啊， 我知，饮啖茶嘅， 系 抹茶， 好，校长我都跟佢啦， 好。三个都冇茶系咪？ 点解唔用豆浆啊？ 系咪三个都冇茶？ 知啊！ 逼佢改翻豆浆。 我觉得今日唔系几好手气。 唔得，你要豆浆。 我豆浆啦，讲个豆 豆浆，豆浆同埋抹茶。 豆浆同埋抹茶，一个 有人啱嘅。 正确答案系。 正确答案系抹茶。又中啦！ 所以全部啱晒咁滞。 抹茶里面咧含有一个叫做。茶氨酸的一个物质，这种是一个非蛋白质的物质，是会帮助人的身体去舒缓压力的，它有这个舒缓压力的特质，即是令到我们喝完之后会轻松一点、 哦、 即当然你不是喝一支又喝一啖，但是这个物质其实是真的有帮助， 是 啊，是啊、yeah. 就而这即在四种选择里面得抹茶有这种物质， 哎呀、哦、同学、yeah. 他今天拿了满分啊， 好犀利啊，你今天是啊， 好 错了你的 高材生啊，高材生。 嗱，咁今日咧好多谢李校长啦，亦都咧喺呢个节目完结之前咧，每一个校长都会有一只歌送俾一啲嘅朋友们，有啲信息嘅，交俾李校长。 点唱？ 系啊，今日咧拣选呢首歌咧，系希望所有听众咧都会留意歌词啦，即系喺无论你喺生活里边有几多高低起跌都好咧，都坚持下去，唔好放弃。希望在明天。 歌名就叫做《永不放弃》。Yeah!多谢晒李健文校长， 你识唔识唱啊？李校长识唱系嘛？ 唱 几句好嘛？ 我哋跟住一齐啊！ 得唔得 ？OK 噶， 系啊，可以噶，点解唔得噶？嚟，因为佢夹 band 噶嘛，我想听下佢唱歌。 喂，我搵多个歌词唱。 今生之中， 许多喜与悲，或是一切绝望与生机，统统因我当初有了自信，誓要达到目的地。好比飞机，孤身天际飞，定立方向，基于信与所至，七分本领，三分靠运气，没法遇见目的地。世代变迁，我也绝不顾忌，现实玩弄不免叫我心痛悲，经多少次冲击叫我受气，泪也滴满了地，偏偏我不放弃，停住眼泪鼓起勇气，永远斗斗就似没有尽期，我跌下再翻起，永不放弃，人面世事心中永记，苦楚始终找到生的趣味， 我更是不肯放弃。 多谢，多谢咁多位，多谢你俾个时间我。Thank you, thank you。 不敢天真去计划前路，但是亦不再担心跌了不起。种种转变的使我去面对，绝无话躲避。好比飞机孤身天际飞，定立方向基于信誉所致，七分本领三分靠运气，没法遇见目的地。有更重压迫我也输得起，阔步前往方知一切都美，奋斗结果永不可预期，信心却打不死。永不放弃，凝住眼泪，鼓起勇气，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我跌下再翻起。永不放弃，人面世事心中永记，苦楚之中找到生的趣味，我更是有朝气。 永不放弃，夏兆星嘅呢一个版本有李校长一齐合唱，系咪好特别咧？有一座 A1 Sony 湿度89%，听呢个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翻嚟呢阵间咧会有车路的士，讲下呢个易通行，同埋咧搭伴有点唱啊！18723888。 永不放弃，凝住眼泪，鼓起勇气，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 国气球上个星期侵入美国领空，认为中方试图对情报收集活动作出虚假声称，以欺骗国际社会，对此予以谴责。而美国副国务卿谢曼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气球事件是中国企图重塑国际秩序的另一个征兆，又说美国将会继续阻止中国利用美国技术实现自己的军事现代化。中國外交部多次重申氣球是民用性質，因為意外誤入美國領空，批評美方利用事件對中國進行信息輿論戰。天氣方面，一股較為潮濕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薄霧和一兩陣微雨，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和溫暖，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45点，系跌379点，总成交金额63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48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7.6跌8蚊，美团145.9跌7.6，阿里巴巴104.3跌3.3。恒生中国企业72.2跌1.64，京东集团211蚊跌13.6，百度集团142.8跌8.8，盈富基金21.38跌3.8，友邦保险86.5跌1.35，快手61.95跌3.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491，瑞士法郎8.501，欧元5.427，加元5.828，新西兰元4.949，欧元8.4166。每百日元对港元5.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9。日经平均指数报27642点，系升58点。港金报17410蚊，跌2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5.61美元，賣出1855.7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

今天我哋要讲嘅呢样嘢，嗰系我哋点播嘅。 冇錯， 係啦，就是、因為有揸車嘅人嘅話，一定會呢一排非常即係啦，因為咧其實就係、是、始源咧就是、因為大佬張有人問我嘅就喂你做咗未啊咁樣嘅，講緊嘅就係要將呢個快易通咧轉為易通行，或者係要重新申請呢一個就係易通行嘅呢一個問題啦。 最接近嘅日子咧就係2月26日星期日上晝5點起，就喺青沙管制區即係、就是、尖山隧道啦、沙田嶺隧道同埋大圍隧道正式實施噶啦。 嗯， 即係佢連而家都係得個16日到啊。 其實已經差唔多嚟到啦，大家如果未做任何嘢都係快啲要做，因為點解咧？其實佢順住第二波係咩咧？佢、其實三月裏面咧，其實佢連城門隧道、獅子山隧道都會再做埋呢一樣嘢嘅。 冇錯， 到時就會冇人手收費嘅啦，係咪？ 所以其實咧，我嗰日睇新聞見到嘅時候咧、我頭殼頂有隻嘢飛過， 係 一隻金翅蜘蛛鳥，哇哇哇咁樣飛過，我真 係 呆咗，我心諗點算咧？ 係啊， 因為我自己 大家嘅感受都一樣。 我係收到咗，其實係 AutoTo 啦，即係之前嘅 快 易 通， 佢哋 email 咗我嘅。其實一月嘅時候咧，就話其實快易通係會協助客户去點樣轉落去呢個 易通行 裏邊 嘅。 咁其實收到咗之後咧，我就一路好大安主意啦。等啊等，其實一路都未收到嘢噶，直至新聞見到嘅時候先突然之間記起，係我自己原來乜都未申請，但已經行啦，咁點搞啊？係啊，咁就唔使驚。咁其實咧，我就尋日做咗一啲嘢嘅，咁我就同相關當局啦，兩個機構我都問清楚咗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個 option 係啲咩嘢咧？我哋可以點樣做嘅？ 嗱，不如先咧理順一下嘅就係分別會有啲乜嘢類型嘅人咧會出咗嚟先啦。嗱，如果你話真係要將呢個快易通轉為易通行嘅話咧，佢會有兩批人會出現咗嘅。分別嘅就係用易通行新登記嘅，啱唔啱？ 冇錯。 第二就係由快易通轉易通行嘅，但係又分為兩種。兩種嘅就係話快易通嘅繳費方法啦，啱唔啱啊？咁有啲嘅就係話，因為你喺之前嘅 AutoTo 已經係捆綁咗個銀行户口嘅，有一種做法；另外一種嘅就用其他嘅方法繳費嘅，就係有另外一種做法。所以應該就係會有三批人會出現咗嘅。 冇錯，冇錯，就係由你最初以前。因為咧，我用咗呢一個快易通好多年，即係差唔多佢有我就已經用，我都唔記得幾多年啦。所以咧，你而家問翻我捆埋邊個户口咧，我都要抄抄記錄。同埋最早期咧，佢仲會有一啲嘅叫做電子單，即係話你今個月唔知去過邊度，收尾咧因為環保嘅問題咧就唔再要，同埋要嚟做咩啫？冇你冇意思嘅，再 check 翻我邊日邊日去過邊，你唔會 check 噶啦。咁所以我就冇再要嗰啲單。所以我其實呢一樣嘢已經喺我腦海裏邊咧係已經唔再諗呢件事。 好自然運作一路發生。 即係總之我每日揸車咪就過咯，我諗你都係啦，用咗咁多年 唔理㗎啦。 係啦，咁我發現我有少遇到個困難，就係我同你有少少似嘅，我收到通告，但係一路諗住大安置啦，得閒先搞啦嗰啲咁樣。好啦，到後嚟一睇到新聞，咦唔係咯，嚟咯咁樣，咁仲要話我有一種我覺得比較擔心就係嚇連人手都冇買，即係嗱，本來我哋退一步未搞掂，用住人手 先 咯，我肯排隊咪得咯，冇，即係你 一刀切啦，一嚟就冇啦。 呢个先系令到我哋最担心。 重要事情讲三次，唔好停车，唔好停车，唔好停车。你去到嗰度，就算当日你自己系冇呢一样嘢都好，真系掂行掂过。 即系冇易通行都好，你都要 唔好停， 因为好危险， 好 危险噶。 系，请讲。 我哋当我哋喺金山隧道先啦，跟住嗰度嘅车速好似系70公里嘅时速。你谂下，你突然之间耷停一路中间70公里，后面嘅全部继续埋紧嚟嘅时候，危险到傻。 呢一个情况咧，经常发现喺呢一个而家嘅嗰啲叫快易通嘅，因为好多人咧，佢入错线咧，我试过有一次就系啦，我系第四架第五架到啦，前面嗰架咧，忽然间发现入错线，佢就停咗喺嗰度，突然间刹停，跟住好似一支叉串烧咁样，嘣嘣，几乎撞，咁大家都即系企耷到企咗喺度啦，咁所以大家如果入错线咧，唔好耷。 所以潮潮呢个提醒系好好嘅，即系总之就实施咗，你冇易通行都好嘅话咧，记住直 行 掂行掂过，但系系有补救嘅方法嘅。 冇错啦，你掂行掂过之后咧，其实系唔使担心嘅，系理论上系10多日之内 咧，14日 佢就会 send 翻一啲叫 reminder 俾你啦，提醒你去交钱嘅。咁、但系暂时呢一刻大家未知道佢系透过咩形式 send 出嚟嘅。我问咗佢，应该系会透过运输署。 你登記咗嘅聯絡方法啦。 聯絡方法。 咁譬如當係 email 或者你嘅手機號碼咁樣嚟 send 出嚟嘅，咁到時大家行到埋去嘅時候就再睇下點樣樣啦。 嗰個次睇資料咧，佢就話如果你咁過咗咧14日內，你就要交錢，就去一啲便利店啊或者指定嘅地方啊咁樣。如果14日後你先交咧，就可能會係 surcharge 啦，即係罰款啦。 好嗱，咁我哋知道嘅就係話個態度應該要點啦。咁而家我哋又講緊話就係登記嘅方法咯噃，不如簡單啲嘅啦。會唔會係就係話重新登記一個就係易通行嘅新登記會比較容易啲啊？ 我會傾向呢個而家。 其實我自己嘅選擇都係嘅，不過我哋可能去了解翻一下，究竟而家我哋嗰兩個系統啦，即係舊有嘅 AutoTo 叫做快易通啦，新嘅 eTo 叫易通行，其實佢哋兩者之間其實係點樣？有冇任何兼容性啊？定係大家之後個角色會係點樣樣嘅？ 好、 啊。咁譬如我哋頭先一路講緊啦，我哋收到嘅通知。那個叫做 AutoTo 係會協助我哋轉去新系統嘅時候，其實咧佢係代表咩咧？佢只係話佢會幫我哋日後繼續去做呢個支付嘅方法。 嗯， 係啦。咁所以大家如果一齊剔曬話同意嘅話咧，咁其實係同意咗 AutoTo 日後繼續用翻同樣嘅可能自動轉帳去幫我哋俾錢 eTo 嘅。咁呢個只係嗰個俾錢方法啫。咁我哋最後都係要用 eTo 嘅。咁我又問翻咗兩個機構啦。咁其實我哋會唔會同一時間可以兩樣嘢一齊喺曬架車上面噶？其實絕對正確喎，呢個做法係 真係咁咩？可以用翻 AutoTo 嘅咩？ 絕對正確，因為佢個講法係咩咧？因為佢到時嗰個 sensor 即係個感應器嗰個硬件，其實完全兩套嘢嚟嘅。 哦， 咁所以咧係完全唔需要擔心我兩張牌喺度會唔會收咗我兩次錢咧？呢、這個佢話係絕對冇可能發生嘅，因為大家係感應唔到大家。但係要好清晰一樣嘢啦，就係、是、兩張貼紙係要距離大家十厘米以外嘅。 同埋而家其實嗰、那個誒易通行佢唔係貼喺你平時嗰個右下角嘅，佢貼喺上邊嘅中間位置。 係啦，咁所以咧要留意翻啦，有啲譬如歐洲車，尤其是會有呢樣嘢嘅。咁佢哋個頂嗰度其實喺個玻璃裏邊會有一個金屬塗層。咁樣咧，我哋就要貼翻喺佢完全透明嘅範圍啦。咁如果你見得到個範圍係有少少好似雲霧咁樣蒙蒙地嗰啲金屬塗層，千祈唔好貼。因为是会收不到的。是啦，咁我哋就贴返喺清晰嘅位置，但阻唔到自己视野嘅范围。咁、可以其实两张贴纸同时间进行嘅。 如果徐小你咁讲，我直情可以唔做任何嘢都得㗎啦，我继续俾 AutoTo 收钱咪算啦。不过 AutoTo 係会收手续费，一个月好似唔知三十几 蚊。 三十五蚊。但你 eTo 就唔收钱。 是啦，呢一个係好值得考虑嘅嘢囉。即係譬如我自己嘅选择方法啦，咁其实我尋日已经做咗㗎啦。我就首先呢我就去 eTo 嗰边新系统。我申请咗张新嘅贴纸，咁佢到时嚟到嘅时候咧，我就会贴埋喺架车嗰度啦。咁、政府就会逐步去喺路段上面咧，啲隧道啊咁样就会去一路慢慢就转去新系统。去到有一日咧，可能真系三条海底隧道都通晒啦，全部新系统嘅时候，咁、其实旧嘅 AutoTo 咧，咁真系完全系功能上面消失咗噶啦。咁、就会系佢而家建议紧嘅嘢啦。佢、只系协助大家去俾钱嘅其中一个方法。咁、我哋除咗呢个自动转账，其实仲有好多方法。例如用信用卡、用嗰啲、叫做支付工具、全部都得嘅，亲身去俾钱都得嘅。咁就到时先至再考虑翻啦。我哋有冇需要俾住呢35蚊月费去做呢个自动转账嘅服务啦？咁呢个就系可以大家、考虑翻两者之间嘅关系嚟嘅。但系呢一刻。真的是兩張牌可以同一時間進行、同一時間使用的東西的、 但我都覺得我自己這樣說啦，首先我有一點覺得為什麼他熱線呢從來都打不通，不知道潮小有沒有試過啦， 昨天厲害啊，是啊，他 做了功課， 我九點鐘打到十一點幾、 我都打了很久， 我是機關槍這樣不停， 我都是不停打不停打，我沒有你打那麼久，我想我打了十分鐘到、收線再打，所以都是永遠就是說、很繁忙，你再遲些打來啦，是完全呢是連問都沒得問的。咁我喺個上幾日我問完阿 U 之後咧，我自己又申請過，但係發覺好繁複啊！佢嗰個網站好多嘢咧，撳嚟撳去，咁一陣間又 check 下你打六個數字又唔知點樣，我搞咗15分鐘。好啦，到我琴日我再申請，叫做而家申請咗啦嚇，同埋係登記咗我嘅車牌啦，係爭在付款嘅方式，我未再去進一步咯。咁我諗我會算啦，我唔好理以前我有冇快易通啦，我直情由頭到尾當新咁。申請一次，咁可能仲快撇脱啲。 大方向其實真係一定係要用嗰張 eTo， 即係叫易通行。 橫掂都 係，因為我哋最後真係所有路面都係行曬呢樣嘢嘅時候。 所有嘢都係靠易通行嘅。咁、舊嗰張其實我哋大家都可以慢慢叫做被取代咗嘅嘢嚟㗎啦。係、咁所以我哋可能下一步可能睇下申請流程裏面有啲咩嘢要注意啦。 冇錯啦，先講講嘅就係話，而家我哋就唔好理緊快易通係咪應該要將佢就 convert to 呢一個嘅就係易通行啦。我哋就講嘅就係話新登記一個易通行嘅一個即係 account 嘅時候嘅話，係咪有幾種嘅方法嘅咧？ 誒、冇錯， 可以 through 唔同嘅嘛，譬如運輸處啊等等。 幾個方法都得嘅，冇錯。咁我哋可以喺直頭網站上面登記啦，或者手機個應用程式上面登記嘅。 即係易通行嘅。 冇錯啦，易通行嘅網站同埋易通行嘅手機。 有人就話 app 快啲， 我試咗兩種啦， 我都試咗兩種。 好，請分享。 我自己嘅感覺 ，app 係方便好多， 冇錯，我都 因為你又要中間，你又要上載一啲文件啊咁樣，所以其實成件事嚟講，手機版本係 方便 好多嘅、 首先喺申請之前咧，你影咗你嘅牌保先，因為佢係需要你上載你嘅牌保嘅文件嘅。 係啦，同埋其實我都叫做弱略啦，我分開咗打大佬都有得準級啦。我哋其實都有幾多關口要過嘅。 好， 咁第一樣嘢咧，其實我就會問翻大家啦。其實大家會記唔記得自己？当年在运输署那里留下了什么联络方法呢？ 记得 真的记得， 手提电话， 手提电话 一定是手提电话。 约呢记不记得自己？ 不记得， 其实我都不记得， 不记得 那就很大件事了。跟着这个登记的过程呢，原来我们是要用回当年在运输署那里留了的联络方法。如果假设不记得，不是世界末日来的，在手机又好，在网站又好，它都已经有了连结在这里了。你是可以去翻運輸署嗰度一篤嗰條連結入咗去，大約十分鐘時間左右，跟住就去運輸署更新翻自己嘅聯絡方法，咁 email 或者手機都可以擺到落去嘅。咁建議大家諗清楚啦，如果真係唔記得的話，先做咗呢一個流程先，因為唔做嘅話，你係完成唔到呢件事嘅，你係申請唔到呢張嘢嘅。 同埋補充一下咧，運輸署你留低嘅聯絡嘅地址或者電話咧，如果唔 update 咧係唔得嘅。 係啊係啊， 因為咧如果有告票，佢係寄唔到俾你咧，跟住就會叫做你一路係做唔到呢一個俾罰款啦，係會一路升上去嘅。 尤其是地址必須要係完全最 update 嘅，你慢少少其實都已經犯咗法。 冇錯， 所以記住大家搬咗屋啊，所有嘢 一定要即刻通知， 一定要第一時間通知嘅嘢嚟嘅。 好， 不過好多時大家嘅聯絡方法就有陣時嗰個電話號碼真係會唔知留咗啲邊嘢俾佢啦。 又或者係留以前你好早好耐之前住嘅嗰個地方，係啊，或者 email 你已經係有個新嘅咧，都唔頂嘅。係啦，即係首先呢一樣嘢嘅話，我哋要搞掂咗先啦， 係啦，第一關嚟嘅。咁我哋先搞掂第一关就是我哋先确认咗自己嗰个联络方法啱唔啱先？好啦，咁进咗级咯，我哋去到第二关嘅时候咧，就系要 set 自己嘅用户名啦。 系， 跟住我又好大安主义，因为我个名比较 用自己的名咯， 系啊，比较清晰啲噶嘛，我个名几特别嘅，其实打落去都好难会撞得到相同嘅。咁好似奇怪，入晒之后，点解佢会话我个用户名唔得嘅咧？嗱，而家講得好清楚，大家個用户名， 我知啦，因為有數目字， 係要有數目字， 要有數目字 嘅。咁我就最後好簡單就諗啦，我又驚自己十萬個 叫 username， 我真係會唔記得噶嘛？咁我點算咧？我就用咗我自己個真名，再加咗007啦，James Bond 喺我後面，咁我就保證就記得佢啦。 但你都要記住佢喎，你都要記住佢喎。 係啊， 係啊，我試過用好奇怪嘅，最後我唔記得咗。 係啊，跟住我就諗，哇，唯一就係咁樣死記住佢啦，因為我跟住加個一字之後又係唔知點樣。咁我哋真係用户名都搞掂咗咧，其實再下一關咧就係去上載啲排保資料啦。咁呢個比較簡單啲嘅，咁大家之前影低咗，直接撳掣，透過手機咧就直接上到去啦。呢一個就係如果透過網站版咧就比較麻煩啦，你真係可能又要掃描啊，又成擺翻落電腦啊，先至上得到嘅嘢嚟嘅。 即係準備個排保係咪？ 係啦，排保好緊要嘅嘢嚟嘅。咁我過完呢幾關之後咧，咁佢就會一路叫你去 authorize 啦，因為佢係會 send 翻 email 俾你 ，send 埋短信去你手機嗰度，你一路係要入翻曬落去一啲確認碼咁樣樣嚟嘅。所以如果假設第一關你嗰個聯絡方式，運輸署嘅聯絡方式你係唔記得嘅話，你嗰個確認碼你真係會唔知去咗邊嘅。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去翻第一關嗰度，你搞掂咗呢一關就好容易過啦。去到最後啦，咁係點樣樣咧？成功登記咗個車牌，但原來係未完嘅嗰件事係，你係見到大佬，但係未完成件事，因為咧你頭先只係咧話咗俾 eToll 聽，我有呢一個車牌號碼，我想要一個貼紙啫。咁你而家呢一刻咧，就佢一完成之後，未俾錢住喎，又 仲未俾錢， 係啦，未俾錢住喎。跟住原來喺呢一個 set 之後咧，佢就會俾一個叫做確認號你啦。咁我第一時間我自己截圖截咗佢先啦，或者大家唔知點樣截圖， 一定要影咗 抄低佢先啦，有個確認碼嘅。咁有完呢一樣嘢之後咧，其實就 eToll 即係而家新嘅叫做易通行啊，係咪？易通行佢知道咗大家嗰、那個車牌號碼，你要將翻呢一個車牌號碼掛翻落去頭先我哋新嗰個 e-toll 嘅程式裏邊，你話翻俾佢聽喎。原來呢一個車牌號碼係我接咗落嚟會用嘅，係啦，跟住佢咧就應該會開始 send 張貼紙出嚟俾你啦。咁就恭喜大家完成咗呢個。 居民佢係會再同運輸處 confirm 你嘅地址噶。 會嘅，佢後面應該係 會再 confirm 一次同運輸啱啦，佢先寄翻俾你。 係啦，因為我印象之中我流程係完全冇提供個地址嘅，跟住佢係直接喺後台嗰度係同運輸處核實咗之後， 核實咗再先 寄翻 俾 你個車輛登記嘅地址嗰度。 OK。 咁希望呢一個流程。大家會覺得方便少少啦。 希望今日我哋所講嘅嘢都幫到大家啦。 不過咧，我想問一樣嘢，跳翻出嚟就係話咧，其實我好耐以前咧，我就塞車啦，大家試過塞車啦，隧道前面塞車。我有時咧心裏面有一個奇想，如果有一日大家都用曬，當時 auto toll 啦，即如果全世界都用曬呢一種嘅模式，咁咪冇塞車咯。即係我咁諗， 因為以前我喺澳洲，其實佢。做過咗呢一樣嘢嘅，不過當時大家比較好彩嘅咩咧？澳洲係做咗一個叫無縫交接，跟住佢係直接就去咗新嘅系統嗰度嚟嘅。咁佢去到頭先我哋而家香港將會用嗰種嘢咧，就好似一個衣架或者一個龍門架喺條高速公路上面啦。跟住大家只係需要真係嘭嘭聲揸車照翻正常速度經過，你千祈唔好減慢，千祈唔好停低， 如果大家習慣就唔會停低㗎啦。 係啦，跟住咁樣咧，一經過完咁就大家其實已經俾曬錢㗎啦。咁所以呢一样嘢其实希望真係香港日后嗰、那个叫做 改善嗰个塞车嘅情况。 塞车係应该大大改善。 係啊， 入隧道嘅时候嘅嗰、那个係 jam 嚟 jam 去。 因为而家隧道 错线。 即唔整啲隧道塞嘅佢係会顶喺后面呢令到好多道路塞嘅。 冇错。即大家有啲又可能心急啦，喺要去到嗰啲叫做接合位之前，先至临尾去 cut 线，就变咗 jam 住两三条线。 有啲人系专登嘅，就系行嗰条嘅，就系即自动缴费嘅，跟住差唔多就先再 cut 翻出嚟。 因为少啲车嘛，嗰度 系啫。但系我真 系 好憎呢啲 人，就真 系 block 一下 个 阻住两条线啊。 系啦，因为佢最 block 咗两条线。 所以从乐观嘅角度睇，就系呢一次咁样嘅改变咧，就会令到将来塞车嘅情况，尤其是翻工啊时间啦、放工嘅时间啦，系可以得到改善嘅。 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 绝对系嘅，即系好明显改善嚟嘅。 系啦，咁今日多谢你，因为我哋又专登今日插播，即系好似你唱卡拉 OK 咁样，我不如我哋讲呢样嘢啦。其实大家都有呢一个问题。 我自己睇到都心都嚟一嚟，有嚟心嚟嘅。 因为真系好快到噶啦，26开始已经系啦。 尤其是我哋，譬如我自己去揾我细佬，必经之路嚟嘅。系咯，一定要即刻搞咯。 系咯，因为呢个绝对系我哋车路的事， 冇错， 绝对关我哋事，系咪？今日要多谢晒嘅就系潮潮，琴日都因为咁样嘅话，你做咗成日功课，有亲身会试下啲 app 究竟会点样申请啦，又或者就系都打咗电话同佢哋咧沟通过嘅。 希望大家清晰啲啦。 好， 系啦， 再次多谢晒， 唔该，多谢， 下次见，拜拜， 拜拜。 好啦，车路的士之后咧，翻嚟我哋十二点半咧，一阵就会有呢个点 唱 时间， 冇错啦，1872388， 系啦，冇错啦，依家鬼见愁，你走开咗啊，鬼见愁。 哦，佢成日都系咁噶啦，佢头先都已经唔知去咗边，可能出嚟搞。 喂，呢样嘢真系嘅，即系每一次即系有一啲嘅申请啲咩啊，即系啲咩文件上填咧，我其实少少怕，因为觉得哇，做我琴日用咗好多时间做填之后，咁但系亦都要谂翻啦，将来如果即系成件事完成咗啦，咁就对。整个交通情况，我相信会好大的改善。 永远我觉得有啲新嘅系统或者新嘅嘢嘅话咧，都会有一啲咁嘅阵痛嘅情况嘅。咁但系其实问题系，始终点样都好嘅话，都会过去。 好啦， 系啊， 一日 揸车更加多乐趣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迪拜会见传媒，总结中东之行。他表示此行收获良好，形容是友谊之旅、推展香港优势之旅，以及是开拓机遇之旅。 李家超話：香港與沙特阿拉伯同阿聯酋交換咗多份合作備忘錄同意向書，彼此亦都同意與香港展開多方面嘅發展同投資。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嘅代表團今日結束訪問沙特阿拉伯同阿聯酋。隨團嘅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接受訪問嘅時候表示，今次中東之行最重要責任是向當地解釋清楚香港目前使用的普通法在國際貿易往來上能夠與中東主要經濟體對接。張國軍形容今次旅程有豐富的正面成果，本港商界亦都在多個活動上與當地不同代表簽署多份合作備忘錄。他又說發現當地商界對香港金融中心形象非常有信心，對香港的認識甚至比自己想像之中多，認為目前最重要的是以行動共同創造機遇。油麻地發生致命火警，一名伊利沙伯醫院護士死亡，醫管局正是聯絡他的家人提供適切協助。火警發生在凌晨接近三點，廣東道925至927號一個低層單位起火，冒出濃煙，消防出動一條喉同一隊煙霧隊到場撲救，在大約一個鐘之後將火救熄。消防在單位內救出一名36歲女子，昏迷送去廣華醫院之後不治，火警原因有待調查。醫管局證實死者是伊利沙伯醫院的一名護士。醫管局主席范鴻齡和行政總裁高拔昇表示非常哀痛，對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問。九龍中醫院聯網職員緊急事故心理服務中心將會為有需要的職員提供心理支援。一名54歲父親三日之內兩度報案，懷疑6歲兒子在銅鑼灣禮頓道保良局內被職員衝凍水涼，保良局幼童組已經接獲有關投訴，警方就將案件暫時列作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暫時未有人被捕。保良局表示曾經約見有關家長，並且同社署社工會面溝通，家長隨後報警求助，警方同社署社工向有關男童同保良局職員查詢之後，都表示無需進一步跟進調查。有關家長之後再就同一事件報警，保良局表示正係積極配合警方調查。保良局重申，就照顧住在局內兒童的起居生活，包括沖涼等的事宜，一直有既定指引和守則，讓員工依從。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薄霧和一兩陣微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溫暖，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漸轉潮濕有霧，日間溫暖，星期二北風增強，天氣顯著轉冷。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37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63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48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6.6跌9蚊，美团145.8跌7.7，阿里巴巴104.3跌3.3，恒生中国企业72.12跌1.72，京东集团211蚊跌13.6，百度集团142.6跌9蚊，盈富基金21.36跌4毫，友邦保险86.45跌1.4，快手61.8跌3.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1.67，瑞士法郎0.923，加元1.347，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21，歐元對美元1.073，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631。 日经平均指数报27,646点，系升62点。港金报17,41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9美元，卖出1855.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放下的频率》，作曲陈明喜，咳新风，作词 Oscar， 主唱陈明喜。你好，作曲泽田，作词泽田，主唱泽田。FF 作曲 T 妈冯允谦 ，JW 王浩仪，作词 T Rex， 主唱 JW 王浩仪。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有人得势， 有人失势， 有人一败涂地， 又有人东山再起。 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特惠， 踏入最后阶段。中人命运大逆转， 随住石红磡畏罪自杀，林满江亦早已无法回头。 佢自知贪腐嘅罪行迟早会被齐本安揭发，最终佢会点样抉择？ 特惠完结篇，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起底犯法噶，转载起底信息都系起底。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下转载起底信息都是犯法的，最高可判罚款100万元和监禁5年。记住，转载要负责，起底有刑责。网上世界不是无法可依。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点唱时间，电话里边已经有 Connie， 喂 ，Connie， 你好 ，Connie， 喂，我见到你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喎， 系啊， 去 training 喎， 开心啦， 有 啲 人 training， 哇，去欧洲啊， 欧洲 training 啊 ，train 乜嘢啊？ 我咧就啱啱今日就同旧公司结束咗8年半嘅 宾主关系， 系 啦。咁然后咧就听日咧我就会飞去卢森堡去做一个 training， 咁跟住就开始翻新工啦。 哇！你使唔使咁勤力啊？一完就即刻第二日就飞， 无缝交接。 系啊，你都唔俾自己休息一个星期嘅 Connie，我担心你啊。 no， 我已經唞咗半年㗎啦。 哦，係啊，哦， 係啊，因為同舊公司係即係有個協定啦，咁就我其實係舊年8月就已經 last day 咗，不過佢就要 hold 我 hold 咗半年，咁所以我係喺屋企攤唞咗半年。 哦，所謂叫過緊冷河。 係啊，高層嘅， 有啲係要咁嘅。 係啊，高層 過緊冷河。 啊，唔係唔係，不過我哋business 嘅關係啫。 明白。 咁就都好慶幸啦！呢半年咧，我可以好開心、好風騷咁，每一個朝早就聽住你哋三位做節目。 嗯。 咁不停咁樣間唔中就 kick kick 咁兩聲喺度笑下，有時咧就笑到停唔到咁樣樣，真係好開心。 仲有冇其他症狀啊？ 有冇發燒 啊？症狀啊？ 係啊，使唔使俾啲藥？ 睇下你屬於超級粉絲啊，定係求其粉絲？ 都會噶，都會噶，有時笑到飆汗啊，跟住打 C A 噶咁樣咯。 咁犀利， 咁好嚴重， 咁多病徵。 係啊， 冇錯。咁你有個辦法可以醫嘅，就係咧叫耳讀攻讀。繼續日日聽，咁咧就好啦。 會啊會啊，所以跟住落嚟呢兩個禮拜咧，就冇辦法可以聽到啦。 有， 你上網 去到邊度都得啊？去到第二度 你 聽。 好偷懶啊 ，Connie！ 係啊， 我考你嘅翻嚟， 知道， 唔可以唔聽。係 啊，你負責海外 全球華人都聽緊，你點會唔可以聽 啊？ 海外留學生嘅分佈，你係會長嚟㗎啦。 弊啦，講錯嘢添。 我哋俾个头衔佢，系啊，海外嘅颁奖， 系啊，你有四个印花， 特派嘅，系啊，特派嘅颁奖， 我就会有时差，有七个钟头嘅， 听重温 咯。我就会然后咧，我起身嘅时候咧，我又要去翻工啦，咁可能咧就要香港时间半夜，我先至会翻到去听， 冇问题， 我会嘅。 我冇問題。 你七個鐘嘅時差，我哋十點鐘啊嘛，你係快過我哋定慢過我哋 啊？慢 啊！你慢過我哋嘛？一二三四五六七三點咯，凌晨七啱咯。 係啊， 即係少少眼瞓都唔得嘅。 叫你唔好瞓啦， 一個缺點， 真係慘啊！你哋真係啊！ 哎呀，咁大 好啦，喂，咁我哋祝福你啊！ 係啊，馬老師嘅入花，我會凌晨起身。大 声 听噶啦， 乖啦，我知人剩一粒星星俾你，呢个系未有同学有， 照贴喺啲好特别嘅 部位，多谢 晒 啊！ 有一粒星星， 祝福你，祝福你， 好开心啊！ 新工嘅话又可以开心啦，系咪？ 清两个月啦，系咪？ 几耐啊？ 清两个礼拜啫， 哦，好快啫，成个星过咗啦，跟住翻新工啦， 吓，继续上堂噶啦。 好 ，All the best 啊，旅途愉快，好嘛？ 听到都开心。 呢只歌 拣咩歌啊？你？ 岁月如歌，有冇边个你想点噶？即送俾佢听噶？ 冇啊，送俾我自己噶咋？ 好，送埋俾我哋都得啩？ 得，送俾三位老师啦， 送俾听紧嘅所有人啦， 所有嘅风骚 fans 啦， 耶，好， 祝各位 all the best， 好， 你都系啊，吓， 我机场等你翻嚟 ，take care， 好啊，好啊， 佢喺启德机场等你。 冇錯， 啟德機場， 你唔知佢 喺條跑道， 鬼見手。你如何不懂謙卑，去講心中理想不會俗氣，猶如看得見神氣，才能歡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來多少驚喜，也許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道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向你，未有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嬉戏。 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 好，你翻嚟啊！点唱时间，电话里边已经有麦婆婆，系咪啊？麦婆婆，喂， 系三位主持人，你好， 你好， 三位主持人午安啊， 大家好，多谢你打电话嚟啊， 系啊，多谢你接我电话， 唔好咁讲啦， 应该嘅。 麦婆婆今日打电话嚟嘅，想同我哋讲啲咩啊？ 我想祝愿咧，发生地震嗰两个国家咧，逝去嘅人早日安息，受伤嘅人早日康复，同埋我哋住喺香港嘅香港人，希望吉祥平安天赐福，祝你哋三位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麦婆婆好有爱心啊， 系啊， 系专登想点俾嘅就系土耳其同埋叙利亚嘅地震嘅受灾嘅灾民， 系 咪？ 系啊， 送上我哋遥远嘅祝福。 好多年前发生嘅嗰啲天灾人祸，我都希望佢哋。都是一样我头先所讲的说话啦。 明白。 吓、咁样。 希望不要再有这些事发生吓。 是 啊， 我希望香港就是即耐唔耐又话有啲地震嘅少少嘅感觉。所以我都希望香港呢平安天赐福咯。 是一定冇事。 是我都祝福你哋三位一家人啊。个个身体平安， 好， 大家都平安， 大家咁啊， 好，多谢你啊， 多谢麦 婆婆， 多谢 麦婆婆， 多谢 麦婆婆。 麦婆婆想点嘅就系呢一首歌 ，Teddy Robin 嘅《这是爱》，送俾所有听紧《风骚快活》嘅你。 这是爱，是咒。他只怕骤然失去，艳阳下有若灵犀与暗地两相同，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空中往返，心变做连理。以那春风，这是爱，似就爱他，只怕骤然失去。夕阳下，百丈情丝暗地两低弄。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花眼望返，花也在含笑，怎寸意之中。寒雨暴至，秋风竟吹散春梦。无如轻烟天我迷梦，问何日方可再复见，云雾散始终不再现，失去影踪，骤然失去，是场梦，泪若泉涌，再没法牵动。 叹息，心仿似天边一孤鸟，影孤着大悲世事常变幻，转眼一空。 这是爱，点解里面有另外一位朋友，佢就系康小姐嘅。 Hello， 康小姐。 嗨嗨， 康小姐，系你好， 你好， 主持你好， 你好， 系啦， 系 好， 今日有啲特别噶喎，系咪啊？你想点唱俾先生听系嘛？ 系， 你讲啊。 因为佢先十三号佢会做两个膝头嗰个换教嗰个小手术，佢已经系改咗几次噶啦，有啲吓，希望佢今次顺利咯。 系啦， 一定会顺利嘅，放心放心，系啦，咁就所以点只歌俾佢听系咪？ 系 使气，为佢打气系嘛？点解佢成日改嘅？点解成日改做手术嘅时间？ 因为有一次佢就中咗新冠，所以又改咗。 哦，小事嚟嘅啫。 好 啊，先生叫咩名啊？先生叫咩名？ 我先生叫我叫做肥佬嘅。 好低声肥，话佬 肥佬会唔会同个体重有关啊？膝头哥嗰度 以前都系嘅，叫惯咗。以前我哋吓叫惯咗。 咁佢叫你咩？叫咩噶？佢又叫翻你做咩？ 我做肥婆咯， 几合衬两， 哎呀好恩爱啊， 直情系啊冧到流啊， 肥佬， 肥佬爱肥婆啊，咁啊希望阿肥佬咧就尽快手术成功康复，好唔好啊 ？OK， 系好， 多谢晒。 我顺便诶祝埋我个细妹3月19号就生日，佢个名叫阿 B， 阿 B， 好啦，多谢电话， 祝你哋咁多位身体健康， 大家咁啊， 多谢晒， 多谢。 挽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肿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吻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身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荫。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苦之痛。 祝每一位听紧朋友咧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吓。 咁啊，另外咧仲有啲代读嘅，譬如话 Angel 咧。想听一首 Beyond 嘅喜欢你啦，咁 Jessica 咧祝身边咧众多朋友都系生日快乐嘅， 冇错啦。仲有就系黄老太咧，本来咧就想打电话嚟咧，就话咧祝阿仔仔生日嘅吓，咁啊想点唱一首嘅歌曲，咁但系因为咧打翻俾佢时啦，黄老太咧就可能出咗街， 忙紧， 所以咧就系啦， 或者睇紧个火，煮紧饭， 煲紧汤。 所以我哋就将呢一首歌曲送俾大家。 OK， 好，呢、這个歌就系叫做《喜欢你》。 啱啦，出面已经开始慢慢地落住啲微雨， 好浪漫啊！ 咁我哋就令大家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 yeah， 有个开心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 星期一休息 下，拜拜 ，I love you。 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把你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远在海。